國家元首之間的互動，但是認為外交努力仍然需要加強，又呼籲避免煽動性言論。他將會繼續與各方保持接觸，盡一切努力找到和平解決辦法。天氣方面，中國東南部的一道高壓脊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一股偏東氣流，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風勢頗大，同有幾陣雨。週末期間氣温下降，現在氣温17度，相對濕度 79%。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535点，系跌22点，总成交金额25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439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36点，系升1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3.2，升1.2；药明生物59.8，升3.8。中国平安65.15，跌1.5；盈富基金24.7，系升2仙；友邦保险87.15，跌5仙；美团219.4，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3，英镑10.564，瑞士法郎8.448，澳元5.566，加元6.126，新西兰元5.167，欧元8.827。每百日元对港元6.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452。日经平均指数报27,002点，系跌77点。港金报17,41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44美元，卖出1,871.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富亨村亨明楼、鸭脷洲利东村东兴楼、北角英皇道395号桥冠大厦 A 座、深水埗长沙环道103至107号正辉大楼、何文田爱民村礼民楼。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破新气，加给你打气。 Kitty， 我为你打气，咁你就可以继续努力煮饭。你睇下小猪同郑生几幸福。 B 分，我都为你打气，今年继续努力凑 B。你睇下 B 分越嚟越得意，越嚟越精灵啊！ 周末有情人，为屋企每一位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祝大家团团圆圆，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林神生想联同朱托尼将方恒之赶出林氏集团，朱托尼答应，但系条件系林神生同佢一齐开发铝土矿。为咗成事，林神生竟然不惜行贿。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我是 Albert Long 欧瑞强，想提提大家，2月24号就实施疫苗通行证啦，未打针的就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 接种疫苗除了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的人，快点打疫苗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人称少年版 Paco， 但不要误会，他不是签人，他是被人签。 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那要抽中需失掉方寸，际遇或愿意不会算，只知去断比消散更短。旁人都慌了心急规劝，到没有听到呼吸何用劝，假使你要赶终点的那段有明说。 Edward 在选秀节目落败之后，虽然对自己唱歌有质疑，但仍然继续他的创作 Busking 去餐厅那里做驻唱，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遇上现在的老板，令他得到一个成为歌手的机会。 今生太快，只好转世来再演出戏。 作曲黎启峰，填词文伟业，编曲监制歪笑。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启峰《三生有幸》级挑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娟，你是我生命，你是我灵魂，你叫我做咩我都做噶。 我要天上的月亮。 得得得，我马上帮你攞佢落嚟。 我要水里面的月亮。 得得得，我帮你捞佢啫你。 我要你朝朝早陪我吃早餐。咁简单，你反而做唔到咩？ 你唔明噶咯，我朝头早10点钟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歌。 傻仔，我讲系啦，我哋咪一路食早餐一路听啦。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收快活人，喂，早晨早晨，今日咧风骚快活人开始咗啦，10点12分，我梁继章， 元宵节快乐， 元宵节快乐， 我系元宵瑞， 早晨早晨，我紧接你个元宵，我系龟苓膏，一啲膏都冇， 你系 因为 系。 一切歸零啫，我以為你係 你係歸一消啊！你佢唔係清零嘅歸零， 我以為佢係歸零。 係 啊， 歸零最高喎 ，G O 高喎，係啊，歸零就高啦 嚇。咪就係咯，高高高。 喂嗱，阿馬小強，我今朝 係 突然間打俾你之前咧，我成日都諗咧，嗱你因為你 stay at home 啊嘛，咁但係咧你約女都知道節目幾時開始喎，咁所以你咧所有啲咧，即係我哋唔想聽到個雜聲，你唔好喺我哋做緊節目嘅時候做喎，譬如話走去廁所啊，無端端我同你講嘅嘢，聽見啲奇怪。声啊！ 咁样嗰啲 咚一声嘅，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嗰啲咧，好影响播出质素，你知唔知啊？ 嗰啲声系嘛？ 你会多咗啲 domestic voice 啊，即系屋企家居嘅声音。 冇错， 个做咗一节目，嗰个飘落教室， 系啊！就算系马小玲，你都要揞住佢把口吓，唔好俾佢叫啊！知唔知啊？你做乜嘢啊？ 点解？ 马小玲会叫咯？ 点解啊？ 因为平时佢翻工噶嘛。 哦， 咁但系佢突然间喺屋企啊嘛，马小玲唔知啊嘛，一开门口就咁样就唔好啦。 无端端我听到你啲奇怪声音咧，我会谂好多嘢嘅，知唔知啊？ 系咪啊？例如咧，有啲乜嘢你会有遐想？ 头先嗰啲咯，一拉水个嗰啲咁，有时我都会噶。 你有冇试过啊？ 嗱，唔系做节目， 譬如举例， 我琴日先尴尬啊！我话俾你听， 我 琴日即系讲下自己屋企啲嘢啦。 好啊， 无伤大雅嘅，就系话咧，我咧就喺。屋企自己个房，因为我有套房嚟嘅，咁我就冲晒凉啦，换咗啲好核突嘅传统嗰啲咧，柳条睡衣咧。 嗰啲啊，高佬全高佬全着，高佬全着 嘅袁海之后，你 高佬全着嗰啲咧，洗到残晒，嗰啲头个头乱晒咁样。咁我谂住出去食饭，唔都着一件 tux 咩？ 出去食饭， 唔系即系出厅 食饭， 我冲完凉出厅食饭，咁唔都着件 tux 咩？系咪？咁咪摊出去咯， 整件神褛咯。 吓， 通常佢吴瑞凡应该咪阿冯瑞凡应该有件神褛噶嘛？ 我有类似嘅神褛嘅，但系因为冲完凉个人比较热，我又唔想咁快着喺个后上。神，但系神褛都系唔见得人嘅。但点知咧，我行出去饭台嘅时候咧，跟住突然之间咧。我已經行咗埋去，我冇留意其他人做緊乜嘢。OK， 佢哋都係坐曬喺度。咁跟住我太太提我，你知唔知你個女開緊會啊？原來佢咧用 Zoom 開緊會，成個 mon 都係人頭。 正啊，冇開心咯。咁就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Ladies and gentlemen, look at me。 係啊。 哇！我真係當時幾尷尬，但係佢開緊會啦，佢又因為佢喺度食飯開，咁我又唔可以叫 stop 咗佢啦咁樣。但係都提一提佢，喂，你不如開刪一陣 cam 啦咁。我唔知即係得唔得啦，唔知你有冇遇過呢啲咁？因為最近咧 Zoom 呢一樣嘢無嚟上堂開會咩等等等，基本上都已經成為啲生活常態啦，係咪？ 係㗎，真㗎，冇錯。但係我就會覺得有時我會刪咗個 cam 嘅，但係我會同大家講嘅。吓，费事就系以往咪即系无端端有一啲嘢唔应该嘅嘢入咗镜，系啊，我会删噶，我会删噶。又或者如果你系咁嘅情况嘅话，如果你知道你屋企有一个好风骚嘅爸爸，我谂我唔会开咯。 即系啲常态嚟，我出厅食饭，梗系着最残旧、最舒服嘅衫噶啦。我点知道有人开咁？ 你好勤力， 你系咪 啱咁样？ 吓咩 ？Sorry， 麦，你讲下先。 唔系，我最惨就人哋开紧会大声咁喝出去啊！ 哦、 我最尴尬试过一次啊，有一次同啲客户开会啊，因为佢哋响美国嘅有时差嘅。 哇！我爸爸啊、 你系咪老作噶？你 你 而家仲美国客户？ 叫咩名啊？Mr. Johnson 啊 ？Robinson， 唔系啊 ，Robinson， 美国个客户叫柏金逊啊。Kim Sun Company 啊，冇错。 嗱，我哋唔系笑人啦吓，我哋唔系笑人啊。 好，讲下， 继续啊。 我啫，我试过咧，真系好丑怪，就我真系恰着咗啊，喺度嘅嘅声啊。跟住我老板， 你开紧会恰着咗？ 你因为凌晨五点。 你倾紧乜？系咪因为你听唔明人哋美国人讲乜嘢啊？因为你系英国嘅口音啊嘛，你英国好多人嘅口音。系啦 ，American accent。 Tomato tomato， 系咯。系咪因为咁啊 ？Tomato tomato。 Oh，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其实 我都听到。 喂，其实你瞓觉瞓觉有个艺术嘅，如果你开紧会，第一你两只手托住个头，或者一手托住头啦，跟住你微微耷低个头。咁就算你眯埋一只眼，只要你唔好嗰啲声出现咧，理论上人哋只系以为你沉思紧，唔知你瞓紧觉。 你只眼又唔系大， 梗唔系教你偷懒 啊！你又戴咗个眼镜，其实你喺个眼镜度做啲手脚，画只眼咧咪得咯。 系啊，你只眼又唔系大。如果你只眼咧分 size 咧，顶多系 C。 我就唔得啦，系啦，我系 D size 或者系 F， 咁我就唔得咯。我一定知道噶，如果我偷懒，系啊， 你继续 咁点 啊？你瞓住咗咁， 你天生就可以偷懒，其实 系 阿妈生到你个眼， 所以佢唔偷懒系嘥咗。 系啊， 我已经好精噶啦， 咪就 系将个 cam 咧，即系个镜头咧，我对住个天花板嘅已经。 又唔使。 喂，咁啊，即系此地无银三百两。你一系熄咗个 cam， 你开咗个 cam 就对住个天花板。嗱，仲有一样， 因为人哋感觉会啊，你喺度啊嘛。 系，喂，有办法。 对住天花板，点会觉得你喺度啫？ 你书台有冇张你嘅日常生活照啊？你 zoom 埋个日常生活照度，笑住咁样，咁啲人望我 camera， 以为佢仲好开心，成日笑住，佢唔知系张相嚟啊嘛。 咁又少似为。系咩？唔好，一阵间又大家利是噶啦，大家觉得唔好。 同埋，因为咧，我哋呢啲蜗居咧，有书房咧，好似你咁啦，我哋得一张折。 喂，咁你瞓着咗咁点啊？脚脚声， 人哋会嗌你起身啊！哇，有人嗌你起身啊 ！Danny， 系啊 ，Danny， wake up， wake up， Danny， where are you？ 佢唔係 Danny， 佢係 Danny Boy。 Danny Boy， 人哋 Boy， 係我好憎人哋 Boy Boy Boy。 因為你最細個啊嘛。 咁你將人叫你 Girl 係咪 ？Danny Girl， 我最憎 Boy 嘅，叫我 Girl 啦衰嘢。 我真係 Danny Man。 我唔中意人叫 Boy 噶，嬲。 咁點啫？嗰次叫唔叫得醒你啊？咁 梗係叫得醒啦。 咁醒咗之後，應該好驚啦，係嘛？ 超驚，因為覺得好尷尬。Uh-huh. 不過嗰啲洋人係幾好嘅，大家都夾，因為都明知係時差。 係啊，因為其實佢你參唔參與嗰個開會，其實都冇乜所謂。 但我想問你話當時，你話清晨五點啊，係咪？ 係。 但係其實由幾點開始開？係由五點開始開。 唔係三點零咧。 要就翻佢哋嗰邊嘅時間係咪？因為有時差噶嘛，係咪？ 係。 你哋 Mr. Robinson。 同埋 Parkinson， 系啦 ，Mr. Robinson， 咁要就嗰啲時間， 時差仲十幾個鐘嗰陣。 哇，咁樣， 梗係西岸啦，西人嚟噶嘛，嗰啲係咪？ 係啊，梗係啦， 西人係西岸， 咪咯，你咪喺東岸咯，你因為你東人啊。 好无聊 啊！你直头系贵人添啦， 沙城 上贵人啊！ 怕你多情，怕你多情，怕我不忍心。雨下不停，心情也不定。 下不停。 会对不起我哋草蜢呢一首歌，加埋泰文版本吓。好啦，咁啊翻翻嚟咧，其实咧过呢两年咧最大嘅改变咧，相信对于我哋嚟讲就系多咗一个嘢系叫口罩啦吓，即系叫做差唔多你去到边度都要戴住噶啦。最近我睇一个娱乐新闻咧，话陈豪啊为咗唔想传染屋企人啦，即系惊啦吓，即系保护自己保护屋企人啦，佢24小时啊，佢包括瞓觉都戴。 咁又唔使。 我真係做唔到呢樣，我真係做唔到。瞓覺我真係戴唔到。 翻房瞓咯，如果你真係 除非恰恰嗰啲啦，譬如你喺公眾地方有時好攰咁樣，恰一恰咁，或者仲會戴住。 公眾地方我就一定要戴，但係喺屋企就未必需要。 嗱，例如咧，我哋揸車咧，有陣時咧，如果你停低一邊，因為你唔可以煲住個車啊嘛， 係個引擎唔可以長開。 咁你熄咗佢之後咧，你咪開窗咯。係 啊， 我都會戴翻個口罩。 我都會，因為喺公眾地方嘛。 即 係好簡單嘅啫。總之喺私人嘅地方係啦，我就會可能會鬆懈一啲。但係若果你話喺公眾地方，我係一定會戴。 冇錯，呢個公民意識嚇嗱。其實咧，今日篇文章佢話口罩時代啊，進入咗呢個嚇。咁啊，有幾樣嘢咧會改變咗我哋生活嘅。係。由兩年前我哋最初咧，可能對戴口罩都唔習慣，變成而家咧成為我哋時裝嘅一部分啦。 而家應該倒翻轉嘅就係。唔戴唔惯， 其实我今朝就系谂紧呢个问题，就系如果第时话唔使戴，我仲戴唔戴咧？咁而家行出街咧，突然之间觉得唔戴口罩咧，好唔安全？ 好唔安全啊？好似 你有冇呢个感觉？ 有啊，好似就着咗啲内衣出咗街咁，你冇呢种感觉？好赤裸裸， 好似争样，真系争样嘢。 你唔觉得咩？ 你唔好话咩， 好似冇嘢罩住 我未出街啊，我喺屋企即系着完衫啦，我都会戴咗口罩先。 系啊。好驚啊！你突然間發現咗，今日冇笠個罩，你好似覺得唔知點咁樣啊！馬 老師會唔會啊？ 我會啊，我會係戴住個口罩先著鞋著襪嘅，因為我覺得 我唔信，我唔信點會會倒翻轉？你永遠都係仲個口罩都係最後尾先戴㗎啦。 口罩 係 最後嘅， 唔係因為我覺得隻鞋好污糟嘅。我咧就鞋绑鞋 带，因为佢惊绑完鞋带再戴口罩咧，就会整污糟埋口罩。 系， 佢啲鞋真系污糟。 我信你，我信系，系因为你啲鞋污糟啫。Sorry， 因为我唔可以将佢 apply to 我嘅只身。 因为踩出街系真系会污糟嘅。 系，冇错， 真系污糟嘅。 我不如我哋自己讲下，即系进入咗呢个口罩时代嘅话，你觉得有啲咩嘢系令到你好唔同嘅？我讲先啦。有一样嘢我觉得好惨嘅咧，就系你知唔知道？我系完全唔能够买我最中意嘅口唇膏。好唔开心，对于女仔嚟讲，虽然悭翻好多钱，但其实都唔系使得好多钱，因为如果你讲紧化妆品当中嗰口唇膏，应该系冇咁贵噶啦。咁但系问题系，其实口唇膏咧，虽则你每一年春天你都系兴粉红色噶啦，但系你都唔知点解你系会一定会买嘅，即系等于 fashion 一样咯。 我有个办法啊，李小姐， 系 你画一个口罩得唔得？ 畫一個口罩到，畫得唔得？咁我又破壞咗佢嗰個保護力能力啊嘛。 唔係啊， 即係畫喺出邊啊嘛。 戴個口罩喺個口罩上面畫個嘴啊。 實不相瞞，其實有時咧我都照查嘅，我都做照查嘅，因為其實有時睇唔到嘅嘢唔係代表你可以skip 咯，嚇、即係其實呢個係一種儀式嚟嘅，即係有時我化曬成個妝嘅話，你冇咗個嘴，你硬係覺得好似有人病咁啊。 即係好似馬老師話，佢唔使出街咧，佢都會捽泥係嘛個頭係嘛，仲有冇捽啊今日？ 今日冇 啦， 已經好長啦，長到我唔想見。 咩好長啊？頭髮？ 啲頭髮 有冇長得咁快啊？嗱，我好快講咗嗰個文章先嚇。佢有幾樣嘢會改變咗我哋生活啦。第一咧就係我哋已經成為即係我哋嘅 fashion 嘅一部分啦。有好多花款啦，聖誕會戴啲聖誕綠嘅口罩諸如此類啦。另外咧就有啲人會改戴隱形眼鏡啦，因為講嘢就冇咧，好唔方便。 誒係，我冇諗過呢樣嘢喎。 係啦，會戴隱形眼鏡啦，咁樣 等佢唔使起霧。 係 即係好似阿馬老師咁樣，係咪？ 馬老師戴隱形眼鏡。 馬老師唔係，佢就咪戴眼鏡，就咪起霧咯。 哦， 係係。影嗰張相擺俾大家睇嘅。 霧裏飛花。 係啊，即系成日都喺度煮紧饭咁样，煮饭你有冇试过露个面咧？跟住我成个眼镜都 成日都入咗厨房，成日入咗厨房咁样， 系啊，长颈度炒餸。 第八咧就系唔想停留喺室外，尤其是夏天啊。因為我都經歷咗夏天啊嘛，你唔覺得夏天戴口罩本身已經係一個即係一個煎熬嚟嘅咩？出街 如果你仲要戴住口罩做運動，我先至犀利啊！我同你講，你試下行山啦， 係啊， 你真係想走啊！ 另外一個影響咧，就係啲服務行業而家唔需要成日都對人笑啦，因為根本睇唔到。 唔係㗎，但係睇得出嘅。 睇得出 嘅。係咪你試下就係你唔笑去影相啊，同埋你笑去影相啊，呢隻眼你睇到㗎。 哦，都 係。因為我知我哋呢個年紀係會有皺紋同埋冇皺紋㗎。 OK， 係㗎，冇錯。 睇得出㗎。 另外呢就係手機而家改咗密碼解鎖，因為再唔可以 read 你個樣啦。 Oh yes， Face ID 係用唔到。 係啦。咁啊，同埋男人咧好多係索性唔剃須啦。阿馬小球都有一次有一排咁樣嘅。 係啊，但係幾靚喎，你唔剃須。 靓 系啊，我真系几好睇，可以用靓嚟形容，因为佢遮咁啲个下巴嘛。 哦， 咁呢个下巴咪正常化，你明唔明啊？ 哦， 佢而家个下巴兜好长啊， 掉咗落嚟。 系啊，咁样咯。 其实呢个下巴长咧， 留须 关唔关地心吸力时咧？系咪吸咗你个下巴落去咧？即系有时 诶，应该唔关事。 系啊，咁我哋又唔会 好立嘅。 系，但我吸咗另外一啲嘢啦， 掉咗另外一啲嘢， 掉咗另外啲嘢，你 咦？ 嘢人哋讲咩啫？我觉得我个耳窿啊。 哦。另外咧就吸烟嘅烟民咧就少咗吸烟啊，因为麻烦啊，一除低口罩吸烟，梗系啦，同埋如果你户外真系可以拉你噶，即系个抄牌嘅意思就 哦抽你牌， 系啊，你除低口罩吸烟系啦， 咁咪插支烟喺嗰个 口罩度，剪个窿唔得啊，呢个讲少嘅咋吓， 唔得噶，大家千祈唔好做啊。 好，十点半先啦，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特区政府已经落实采购超过一亿套快速抗原检测包，今日开始系率先派发俾安老院舍同残疾人士院舍嘅工作人员，让佢哋由三日一检加密至一日一检。这个星期会有以百万计检测包抵达。他在行政会议之前又说，政府已经将检测量增加一倍至到每日200,000个。由于需求短时大增，社区检测中心早前出现长时间等候极不理想，当局引入派筹等的措施，动员大量公务员和义工之后，昨日民政事务总署汇报，大部分已经缩减至半个钟至到一个钟内，甚至零等候时间。消费者委员会测试市面30款米制面食样本，包括干米粉、干河粉、干米线、保鲜米线、干金边粉同埋韩式面食，发现一款干金边粉样本的钠含量和标示值相差超过41倍。消委会说，样本之中有7款因包装上的营养标签、包含调味粉等配料而未能够直接比较，余下23款样本之中，70%检出的营养素含量与标示值的吻合度不符相关指引的要求，认为消费者可能因而在不知情之下摄入较多的钠。消委会已经将有关样本资料交给食安中心跟进。另外有2款样本检出致敏物肤质，但是未有按相关规例在包装上列明有机会对肤质敏感的人士构成健康风险。消委会提醒消费者不要为控制体重等的因素而偏重进食米制面食。南韩新增57,17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再有61名患者不治，累积确诊个案增加至超过1,460,000宗，7,163人死亡。防疫部门正是计划下个月底开始针对免疫力低的人士和入住疗养设施的人员接种第四针疫苗。总理金富君是暗示将会在今个星期内宣布措施，放宽目前实施的严格社交距离限制，在确保不会令到病毒进一步传播情况之下，帮助疫情之中受严重打击的小企业減輕經濟負擔。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下降。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12点，跌44点，总成交金额36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77点，升1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2，升2毫；药明生物60.25，升4.25。中国平安65.25，跌1.4；盈富基金24.66，跌2仙；美团218元，跌1.6；友邦保险87.15，跌5仙；比亚迪股份242元，升6.6；恒生中国企业87.08，跌1.2。建设银行系报6.01，系跌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3，日元115.42，瑞士法郎0.924，加元1.274，人民币6.35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006点，跌72点。港金报17,41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8美元，卖出1,872.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维利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由于有工程啦，封咗快线嘅，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黄竹坑道各亮红桥面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项目，国家队嘅徐梦图夺金，亦系今届冬奥取得嘅第五面金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儿童风湿病学会委员会成员蒋佩琼医生， 啲风湿病嘅病人咧，佢用紧嗰啲药咧，因为系令到个免疫嗰个能力咧，系低咗，咁变咗当我哋只疫苗打入去嘅时候咧，佢制造一啲有记忆嘅抗体个能力咧，亦都有机会咧系差咗嘅。譬如一啲比较重少少嘅即系会影响个免疫方面比较多少少嘅药物，譬如啲环泡素啊，或者啲环酰胺啊呢一类嘅药物咧，医生咧就会建议个患者咧，可能喺用药方面咧就会调适嘅，即系譬如我打完针之后，我需要停几耐嗰只药咧，或者我打针之前系咪需要停一停用嗰只药咧？咁所以亦都有个说法咧，其实喺一啲我哋叫 moderate 或者 severe， 即系一啲中度或严重个身体个免疫嘅能力係下降啲小朋友或者大人啦，咁佢有機會咧係需要第三針嘅疫苗咧，去令到佢嗰個免疫咧係加強翻咁樣樣。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同心抗疫，我哋必須互己互人，減少社交接觸， 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云啦吓，咁啊17度气温，相对湿度79%嘅。今日咧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本周期风势会颇大，同埋有雨。周末期间咧气温又会下降噶啦。 哇，点玩啊？ 咁啊，我哋试下啦，呢、這个上上落落嘅天气，总之就小心身体啊！嗱，小心身体咧，讲同一个健康咧、卫生有关嘅话题啦，咁样就叫做咧五个经常会见到错误嘅居家清洁行为，清洁屋企梗系冇错啦。不过问题有啲嘢咧，个做法啊或者个次序，就如果就根据呢篇文章所讲咧，就最好唔好咁难。但我一睇第一个咧，我已经错啦。嗱，例如咧，例如吓去外地嘅酒店，当我哋可以旅行嘅时候咧，你会想用佢嘅浴室啦，你嘅包括浴缸啦。有时我最常系点样咧？首先咧就开到有咁热得咁热，用热水花洒嚟喷一次嗰个浴缸。或者如果都系觉得唔够咧，就搵热水浸一缸先，加啲嗰啲叫消毒药水，然后就浸一轮，即系等佢，即系你要浸。 即系你帮佢洗浴缸咁滞喎。 冇办法，你要用啊嘛，同埋即系如果你住两三日，咁你都系要对住佢噶啦，你同佢抹干净先。 系啊， 阿小强会唔会啊？ 我唔会， 我会啊，我会带埋个套去啊，嗰啲浴缸套咧。 点啊？套住自己啊，跟住浸落去啊。 套住个浴缸啊， 有浴 缸。点套啊？哦，明啦明啦明啦，胶套咁咪好唔舒服，撕裂实烂咯。 台好似啲胶台布。 我想增智长知识，喂，呢套几多钱噶？我想问啊。 我唔系好贵嘅，嗰阵时人哋帮我淘翻嚟。 系点样噶？ 网上买，即系类似一个嗰啲胶台布咧。即系铺喺张台， 咁就得噶啦。 咁不如带胶台布。 系啊，唔系咁，但系佢可以笠住咯。即系譬如可能，我而家做一个示范，呢、這、一个就系你个浴缸，跟住咧佢就有一块好似胶台布咁样嘅嘢，你咪摆上去咯。系啦，包住佢，咁跟住你咪落啲水落去咯，就系咁简单。 系啊，我觉得好干净，即系我都会省嘅。 但系你嗰、那个你个胶套系咪用完又用完又用啊？ 都抌噶啦， 一次性嘅， 系啊。不过其实都唔舒服嘅。因为你啜住啲胶咧，其实好核突噶，同埋我都系觉得你冇办法，你因为要干净，咁你否则都系唯有咁样样做。 系啊， 咁有咩唔啱咧？其实嗱，佢就你嘅方法， 佢嘅文章就咁讲嘅，佢话用热水去清洁浴室系唔啱嘅。 点解咧？ 系啦，佢话因为打水浴室就用热水清洁咧，因为你热有温度噶嘛，会令到浴室嘅温度、湿度急速上升啊，会催使一啲嘅细菌咧快速滋生咁样样。对于呢啲微菌，最好嘅方法咧系用冷水混合清洁剂将佢斩草除根，即系话个温度、湿度，因为好热噶嘛，一路提升紧，咁原来对于嗰啲细菌嚟讲系一个助长佢滋生嘅。indirect 嘅途径系啦，第二咧，佢话唔应该将清洁剂咧直接喷洒喺一啲家私上边。 系， 你会唔会噶？ 我唔会， 你唔会噶。 系，譬如可能你譬如用嗰啲就乜咩咩咩丽珠嗰啲咧，系啊，我一路都错嘅。通常你得查，因为佢个广告系咁教你噶嘛。 我喷落嗰啲家私度噶。 错，其实应该系喷喺你自己个抹布度，系啦，个抹布度，跟住先至话抹嘅。仲有另外有一样嘢就大家洗头用洗头水嘅时候嘅话咧，都系错误嘅。点解会甩头发啊？点解会有啲唔好嘅？一啲反应咧，就系、是、因为你系点样嘅洗头水？ 洗头水啊，洗头水咪直接滋落只手，然后搽落个头咯。 啊吓，就错啦。咁其实你系应该要摆落个手度，跟住要捽到佢起泡。 將先將嗰啲泡咧係搽落你個頭髮嗰度而去洗嘅。 咁唔好一撇嘢咁搽。 冇錯啦。 個分別係咩咧？ 個分別係在於就係起咗泡，同埋佢根本就已經係仲係用係液體狀嘅時候，你已經將佢擺上去嘅話咧，佢就會滲落去啲頭皮度。咁你去啲頭皮度嘅話咧，有時你可能會清潔得太過乾淨，或者係會有一啲嘅敏感狀態。但係如果你只係用嗰啲泡嚟去清潔嘅話咧，就冇一個咁嚴重嘅情況咯。呢一個係我嗰個髮型師同我講嘅。佢其實有時有好多人，就算你買嗰個洗頭水有幾貴，但係你用錯咗個方法嘅話，你一路都係得唔到佢嗰個效果嘅。 你講咗呢度咧，我唔知道你兩位有冇聽過咧？我以前同個朋友拗咗好耐，佢話咧護髮素咧，既然係護髮，所以係唔應該沖走佢 嘅。冇錯啊，唔係佢唔係話唔可以，既然係護髮素係護髮嘅，你係搽喺頭髮，唔係搽喺頭皮。 知啊，但係佢問題就係搽完之後咧，輕輕沖一沖就好啦，唔使沖得咁乾淨，留低嚟護髮。 哇， 唔係啩？嗰啲係 chemicals 嚟嘅喎，點可以將佢留喺頭髮？ 好立咯，我 係啦。 有兩種，如果講你護髮素嘅話，我嘅理解係有兩種嘅，有一種係 leave on 嘅，你可以係唔需要沖嘅，唔需要沖嘅。但係另外一種嘅話，你要沖嘅話係要沖得好乾淨。 係啊，我知 因為如果 suppose 佢應該係護髮嘅話咧，佢喺你要等佢嘅程序嘅話，佢已經入咗去你個頭髮度㗎啦。而且剩翻喺你嘅頭髮嗰度已經係多餘嘅嘢嚟㗎啦。 佢沖走佢， 你應該要沖咗佢啦， 係啦， 同埋沖得乾淨添啊嚇。 冇錯， 但唔好搽頭皮啊，大家記住 冇錯嚇、啊。好啦，咁除咗頭先所講嘅之外咧，另外咧就係、是。第三咧就系抹布唔好来回抹，即系唔好咁捽捽捽捽咁样。佢话来回抹咧，咁啲细菌本来已经喺度噶啦，即系应该一个 direction 啊。 哦，明白。 系啦， 即系由呢、這、一个西向东，咁你就应该由西向东，系咪？ 啊，马老师系东向西， 由东向西， 佢、西岸噶嘛， 系 West Coast 噶嘛， 系啦。 第四咧就唔好用万能酒精抹晒全家咁样样。佢话清洁唔同范围区域咧所需嘅清洁用品唔同嘅，小范围可以用酒精，大范围咧就要用一啲嘅其他清洁剂去漂白水啊，因为唔够力啊，普通嘅即系嗰啲叫做火酒啊嗰啲咁样，要可能即系偷淡咗嘅漂白水先可以彻底杀菌嘅。佢话门把同埋电灯开关即系嗰啲掣咧，可以用75% 浓度嘅酒精，又唔需要咧。直接噴落去咯噃，咁啊桌面、門口、地面就可以用漂白水加水1:100嘅比率，就用嚟消毒嘅，即系唔同咯，系。不過有冇人去到咁仔細，我真系唔知啦。 我唔會啊， 我都唔會啊，系。咁啊，細路仔嘅玩具咧，亦都可以用一啲熄熄咗嘅清潔劑咧，系啦，慢慢抹啦，同埋抹布、毛巾、餐具咧。用完之後咧，話呢個一定我唔會啦，用滾水要煮翻30分鐘，你會唔會啲毛巾啊， blablabla 嗰啲？ 但我見到有好多人都真係好神心嘅，佢哋會係一個禮拜咧會滾一次咯，即係煲佢一次。 哇！ 係啊，我你嘅意思係滾一次，你覺得係男人嗰啲啊？ 我冇，我冇咁諗。 嗰啲啊，你望住我嗰個樣嗰個，我真係 get 到。 你話一個禮拜要滾一次，我 完全冇咩意思。 我諗緊啊，你講緊邊方面咧？咁啫， 我 都唔敢，我都唔敢問啦，係咪先？我哋啲讀過書嘅人， 因為我哋講緊公共衞生啊嘛，又點會我就希望大家可以一個月滾一次。 我點解你咁認真唔同我講，叫我一個禮拜滾一次？我有啲奇怪啫，係啊，依啲你咁第一咁 open 嘅內裏斯文，內裏斯文，講嘢 open。 所以我咪一個月差唔多啦，係咪？佢哋話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就會將所有嘅抹布也好，又或者係你嗰啲食具也好，就應該要擺落一個地方咧，就根本咧就係可以咧將佢煲一煲佢，即係好似你撒奶樽咁啊。 嗯，但系嗰个煲咪好污糟咯，你煲过晒所有呢啲抹布啊， 咁你 再霎个煲咯， 跟住煮面， 咁嗰个煲就唔系搵嚟煮面噶啦，嗰个煲就搵嚟霎嘢噶啦， 煮面 系啊，霎熟狗头嚟啊， 马老师你有冇分清楚啲嘢噶？ 我都分噶，譬如话抹地啦，我好中意买嗰啲卫生用品嘅，譬如话冲厕所我又有几支， 点解啊？ 抹嗰啲厨房， 点解要几支咁多啊？ 有嗱，我漂白水又有啦，蓝色嗰啲 我知 咩咩宝啊， 系、啦又有啦，咁啊冇色嘅咧，但我发觉咧，其实最后都系一样，全部都系漂白水嚟嘅， 只要你识咁讲啫， 喷落去嗰啲发毛就冇晒， 嗰啲家居嗰啲姐姐你最叻噶， 系嘛？ 系啊，我试过有一次就揾过嗰啲咁嘅即系 终点， 系啦，跟住佢嚟到嗰时候，佢就话：哇，李小姐，你乜你咁多呢啲一支两支嘅？你又冇啊？我觉得佢就应该要分开嘛。佢话唔系啊，其实所有嘅嘢都系两支搞掂。 系嘛？ 边两支啊？重点？ 边有我唔可以改，因为系牌子嚟噶。我私底下话俾你知啊，佢就系两支搞掂晒噶啦。什么啲咩玻璃水啊，嗰啲咁嘅嘢唔使噶。 其实玻璃使唔使玻璃水抹咧？ 唔需要，佢最好用报纸，报纸系最干净。 我但系而家边有报纸？而家屋企边有报纸？一般人马小强，你屋企有冇报纸啊？ 佢梗系有啦。 冇啊！ 佢日都攞紧我。 哦。 我攞翻抹玻璃啊嘛。 系啊，唔好意思啊， 我冇听到，我唔知道。 佢有噶。 O K， 我有我攞保。 总之咧， 我同佢肥油分咁。 留意多啲卫生啦。 你咁衰嘅你。 我听唔到，佢话咩啊？ 我一阵间先话俾你听。哎，呢个人真 系，你个人真系， 系啊， 同你割席啊，保持社交距离 啊。割啦， 割啦。好啦，翻嚟有网上情。 好， 得嚟有刘美君嘅十 Tropical Boy。10:51啊，听紧呢个风骚浮人啊，送俾大家呢一个环节。网上情，不平凡的一句。大卫同美玲系一对平凡嘅夫妇，住喺一个平凡嘅屋苑里边。佢哋好似其他人一样，量入为出过日子，尽力照顾仔女，日常生活都平凡，嗌下交。有阵时都嗌大交，直至有一次阿大卫病咗一场之后，生命几乎就失去了。好翻之后，好奇怪，不平凡嘅事情就发生咗。佢以前好少讲嘅一句说话，而家成日挂喺口边。包括有一日，佢突然间对太太话：多谢你啊，帮我咧将个衣柜执得咁干净，每一件衫烫得咁整齐，等我去翻工咧。让人哋见到我系执得整整齐齐，佢太太美玲觉得好奇怪，因为结咗婚咁多年，大卫从来冇因为呢一件事讲过一句多谢。有一日食完饭，大卫又话啦：多谢你啊，今晚餐饭真系好好味啊！系咧，老婆啊，计下咧，15年嚟，你最少为我同小朋友煮过14000餐饭啊，真系要多谢你啊！有一日。当起身嘅时候，无端端又话啊，多谢你啊！嗰啲被啊，嗰啲床铺啊，好干净，有一种清洁剂嘅味道。你一定系花咗好多心机啦，嗬！由佢嗰次大病之后，佢经常挂喺口边就多咗呢句说话：多谢你啊！ 连佢嘅仔女都感觉到爸爸嘅唔同啦。啊，点解而家突然之间会经常讲多谢啊、唔该啊咁嘅呢？听得多啦，连美玲都受到佢嘅感染，好多时都话多谢你啊。突然之间屋企嘅气氛同以前有一种好大嘅改变。有一日，当美玲喺厨房正准备为所有食完饭嘅杯杯碟碟去洗一次嘅时候，突然之间大卫走埋嚟话：，多谢你啊，餐饭煮得咁好食，等我洗啊，你出去睇下电视休息一阵啦。跟住佢太太呆咗一阵就话啦：，多谢你啊，老公，多谢你啊。呢啲嘅赞美之词系由衷嘅、诚恳嘅，来自一颗感恩惜福嘅心。可能你觉得身边嘅屋企人、朋友、同事帮助你是应该的，但是适当时候讲一句多谢你，我相信他们的心会感觉更加温暖。想为你的同学、同事、朋友、屋企人带来一点点的温暖吗？由今天开始，这句不平凡的说话试一下讲多几次。多谢你，多谢你支持我们这个节目。 长路曾独自孤身走远方，行得到他跟我流浪，尽管千亿个讥笑的眼光也轻松地对望，不需担心不必抵抗，栖身风冷中与他彼此点起这爱火，用火的光高唱爱歌，用温暖给我的曙光擦亮了希望，用坚决的信心啊告别了失望，虽知失意漂泊一切可凭爱心替代，深深爱深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万载用热诚来等待，是深信心爱深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倾出一片真挚不变心，融化这障碍。点起这爱火，用火的光高唱爱歌，用温暖给我的曙光擦亮了希望，用坚决的信心啊告别了失望，虽知失意漂泊一切可凭爱心替代，深信深爱深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万载用热诚来等待，是深信深爱深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 愁与忍耐，倾出一片真挚方便心融化这障碍。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Situasi COVID-19 di Hong Kong telah meningkat drastis. Varian Omicron yang sangat mudah menular telah menyebar ke komunitas kita karena beberapa kasus kiriman, dan rantai penularan yang tidak terlihat mungkin telah ada di masyarakat. Hong Kong sekarang menghadapi resiko substansial wabah besar. Anda diperingatkan untuk mengikuti aturan jarak sosial, melakukan tes menurut pemberitahuan tes wajib, dan menerima vaksinasi COVID-19 sedini mungkin. Harap sebarkan saran kesehatan ini kepada orang yang Anda kasihi, teman dan kolega.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tentang COVID-19 dan vaksinasi, harap mengunjungi situs web berikut.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轮啦，快到十一点新闻啦。我哋今日嘅讨论区话题一出现咧，就系话假如疫情，假如啦，我哋都心里面好快希望啦，过去咗啦。你最想做嘅三件事吓、啊，排序嘅 得三件事咋？ 咩太多咧？ 可以俾十件我啊？ 好啦，十件啦你。OK， 十一点新闻报告，大家可以表达你嘅意见啦。 二，至于对胎儿有乜嘢长远影响，就有待观察。潘超儀強調，已經有不少文獻顯示，疫苗對孕婦安全、副作用與其他人差不多，亦都建議餵哺母乳的媽媽亦都應該接種疫苗。消費者委員會研究顯示，冷凍融脂程序只能夠用以局部減脂，而不能夠有效減重。消委会到访七间提供冷冻融脂服务的美容中心和诊所，查询相关程序的详细资料，发现无论收费、建议疗程次数以及建议施行程序的部位都各有不同。有美容中心或者诊所只是以目测、疗程前后所拍的照片作评估，更加有美容中心指客人自己会感觉得到效果，而不是採用科學方法量度來評估程序成效。消委會強調，接受冷凍融脂或者其他改善身形的美容程序並不可以取代健康的生活習慣和適當的體重管理，消費者不應該輕信廣告或者宣傳聲稱的效果，亦非所有人都適合接受相關程序。天氣方面，中国东南部的一道高压脊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一股偏东气流，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下降。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5点，跌110点，总成交金额466.3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2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07点，系升1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6跌4毫，药明生物60.05升4.05。中国平安64.8跌1.85，美团216.8跌2.8，盈富基金24.6跌8仙，友邦保险86.85跌3.5，建设银行5.99跌1.5，恒生中国企业86.74跌4.6，中国银行3.11跌7仙，比亚迪股份241.6系升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3，英镑10.568，瑞士法郎8.446，欧元5.569，加元6.128，新西兰元5.172，欧元8.832。

仲有唔好隨意打開短信入面可疑嘅連結或者附件。記住啊，如果有自稱執法人員手持拘捕令，上面有你嘅個人資料，聲稱會為你洗脫嫌疑而需要你嘅銀行帳戶資料都好啦，大家千祈唔好上當啊！ 有我個人資料就信你，睬你都傻。如果有懷疑，就要即刻致電防騙二熱線18222查詢。 有懷疑即打18222。 疫情反覆，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话题咧，就话如果呢一个疫情咧已经过去咗啦，真系回复青天啊！大家咧就蓝天白云啊！你最想做嘅三件事，或者啊，你哋又或者十件事啊，咩十件事咧？ 冇错， 都得嘅。 狂剪头发，狂打边炉，狂买嘢，使晒钱。 马老师， 玩，三个字，真系。 你而家唔系咩？ 而家唔系啊！ 出街先叫玩。 是啊，而家我觉得真的不是啊，因为我觉得要揈低个口罩，即是好似人哋大学毕业咁咧， 掉咗顶，掉咗个四方帽， 系啊，同埋将个罩咧劈上个天空度，因为大家真系好好眼睛。我第一个志愿咧就系话同我嘅小情人、秘密小情人去 station。玩两万， 你仲有个秘密小情人嘅咩？ 有， 未出现啊！嗰个人，我唔信，你都有，冇点先？系咪好毒？ 嗱，你冇，冇 点 秘密小情人， 秘密小情人，你谂下就系嘛？ 其实咧，疫情之前咧， 小情人系嘛？ 我唔知阿 Sarah， 可能你都会同我一样咧，比较怕多人嘅地方。 不嬲都系，其实不嬲都系。 我以前咧，即系对于一啲逼人嘅场合咧，好 或者要排队嘅地方啊， 排队啊，星期六日我唔会去啲商场，因为我觉得太多人啦，停车场好逼啊咁样。但系呢一排，即系呢一半个月嚟咧，即系随住个疫情升温咧，我真系有时几感慨啊！即系你经过啲商场啊，星期六日你去过嗰啲乜乜中心啊，乜乜第咩城啊嗰啲，冇人噶，即系又或者有啲人咧翻工时间，佢影啲相摆上 Facebook 咧，坐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冇人噶，呢其实有啲心寒嘅感觉，你会觉得 哇，丧尸片咁啊！ 呢个城市变成咁样嘅咁样，即系你反而你会觉得哎呀，我真系好挂，即系有少少怀念咧，即系以前你见到嗰啲咧，即系车水马龙啊， 车 上面又坐满人，你会唔会啊？我想问，喂， 会噶，会噶，会噶，因为而家咧，你知唔知啊？好多铺头咧，八点半已经闩门啦，夜晚八， 梗系啦，冇晚市嘛， 你知唔知啊？ 系啊， 有啲铺头啊，即系我知道有一间嗰啲叫做连锁嘅快餐店咧，唔做夜晚添啦，六点拉闸啊，系啊，唔做夜晚，外卖都唔做啊。 系啊， 不过我又觉得咁样嘅，即系我哋人系好奇怪嘅，嗬，即系好似以前咁样，你可以周围去，系咪？你又会觉得嘅就哇，人太多啦，好逼啊，好唔中意啊，要排队啊，俾钱都要排队，有冇搞错啊？咁，但系到而家你会倒翻转，你会觉得嘅就系话，当好冷清，门庭好冷落，你又会觉得嘅就系话，哎呀，真系好惨啦，咁样，我哋往往永远都系咧冇嗰啲嘢，我哋就会恨嗰啲嘢。 系啊， 所以其实系啦，一句讲晒嘅就系我哋应该点样嘅情况之下，我哋都要珍惜。 惜咯。 嗯，冇错。 多人嘅时候又要珍惜，冷清嘅时候你亦都要即系唔好可惜咯。咁、嗯、啊，总之我觉得唔紧要嘅，总之迟少少我哋应该会啲好日子会有得过嘅。 疫情之下，不如咁啦，首先你讲由第三数起啊，你第三页即系。我哋有个调查， 我哋有个有个表嘅， 有个表 嘅，同大家要分享一下嘅。疫情过后最想做嘅十二件事吓，第一位系打边炉， 冇错。 因为咧边炉家族嘅关系啦，咁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啦。咁打边炉咧，而家就基本上你跨家庭已经唔得啦， 跨家庭唔得啦， 所以其实你应该打唔到噶啦。咁如果你话去出去食嘅话，唔得啦，因为冇夜市啦，亦都冇晚市啦，咁所以你都唔可以约朋友噶啦。咁啊，所以我谂打边炉尤其是系特别多人嗰只咧，就十几人。推晒去你屋企啊，狂饮对方嘅口水啊，咁嗰啲 打边炉真系有，如果而家就一定危机嘅嗬，因为大家都霎下霎下咁样喺怼咗筷子落去，系啊，又话冇化， 记得噶，你有冇试过系咁样噶？虽然大家话有个公筷，整整下嘅话咧、 啊， 都唔知系乜嘢，所以我觉得 捞乱噶啦， 系啊，系互相喺度咧饮口水， 撩嚟撩， 理论上系冇事嘅，系理论上 系 冇事嘅， 系啊，应该冇嘢嘅。咁呢个系咪都大家想做嘅事咧？ 都系我想做， 唔系 top three 咯。如果对于我嚟讲，唔系 top three。 OK， 好，咁如果唔中意呢一个话，另外一个就系得得啦，得得。疫情过后最想做嘅十二件事，第二位系 剪头发。 正。 马老师，你冇剪到啊？之前系咪？ 系啊，冇剪到啊！而家我已经觉得好核突噶啦。你而家剪头发已经核突啦，而家长头发仲核突。 O K。因 为侧边耳仔嗰啲系打横生嘅，好恐怖。 呢一样嘢我又。 不如你影张相俾我睇下有几丑样啊？ 好唔好啊？ 打横生 系啊！我想睇下你点样打横行。 核突情数，核突指数都有几多？ 啲头发打横行。我今日开始已经要戴帽啦。 系啊， 系啊！我今日戴一顶好靓嘅红色帽啊。 咁佢戴帽又唔关，又冇得剪头发事啊？我觉得。 我有啊，因为我都觉得其实我系需要收噶，同埋我要，因为我冇得染发啊。 哦 ，OK。 所以我觉得嗰啲白头发可以走出嚟嘅话，我就开始要戴少少帽啦。 你自己唔染啊？ 哎、我唔想自己搞啊，系、啊，因为我啲颜色唔系咁容易可以自己喺屋企沟。 系啊， 系啊。 不过你哋有排啊，我谂起码都两个礼拜至三四至一个月嘅，我估计啫。 冇错，唔紧要嘅，我忍得到嘅。好啦，第三件事，咁啊，最想希望疫情过后想做嘅就系疯狂行街，系唔系咧？ 呢个都绝对系啊。 呢个我咯。我会系 你系咯，系嘛？ 我想疯狂行街，行啲多人嘅街啊，感受下嗰啲人流啊，感受下啲气氛啊。 嗯， 而唔需要担心啊。而家你都可以行嘅，但你冇人俾你行嘅，即系你啲商场都冇人系咪？ 啊哈， 系啊， 又冇嗰种感觉， 系咪冇嗰种咩摩肩接踵啊？ 系啦， 系啊， 系 啱唔啱啊？ 类似 马大爷， 你读得书多 系啊？ 如果唔啱，你纠正 下。特别叻噶嘛，系咪？ 举案齐眉啊，嗰啲咁你 系咪摩肩接踵啊？ 系啊， 依家好嘢啊，冇错添。 OK， 喂嗱，第四个咧，佢系有啲得意嘅，咁啊呢个咧就系疫情过后咧，想摆盒口罩喺床头或者睇到地方，等自己珍惜而家，珍惜而家。 OK， 即系虽然过咗。即系等于沙士当年过咗之后，大家觉得咦过咗咯，以后唔会再有呢啲咁嘅 case 咯。点知而家就有呢啲咁嘅 case， 所以 我唔会咁样去珍惜呢啲咁样嘅嘢啊！有乜咁食佢先珍惜啫？ 系啊，我都唔会。 系啊， 我系 我会烧晒佢啊！ 我唔会 烧口罩行动， 点都留翻一两盒， 一两盒一定会嘅。留完咗一两盒之后，嗰其他啲烧晒佢，系咪 啊？ 不过行动 嘛， 睇门口梗系要啦。我哋都系啲咁嘅年纪啊，有啲药啊，要摆喺屋企 嘅。系啊，物远物远啊，嗰啲。咁样牛丸鱼丸啊！ 好啦，第五个喺疫情过后，你好想做嘅事嘅就系 开 party， 呢、 啊、 个我都想做，呢、 啊 這个都想做， 我都想啊， 系啊， 开一个 party， 请所有嘅朋友嚟你屋企嗰度， 玩山死 玩啊，跳舞 啊，饮 啊， 食 嘢啊，咁样 系啦， 去庆祝嘅就系疫情过后嘅 party 咯，系咪都应该可以搞咧？嗬， 系咪啊？ 定系应该去翻帮衬嗰啲咩 party room 咧？ 嗯，两样都可以，只要疫情过咗就得啦，吓、 啊。系啊。 哎，好啦，翻嚟我哋继续今日讨论区话题，我而家都有啲街坊街坊吓，同埋一啲嘅朋友，同我哋讲下佢心中最想做嘅事情系乜嘢嘅。分手一百天，有呢首歌。 仍期待我可等到某天，重提旧爱不需眼前。情人若要当好友，难记有事，恨到分手也有伏线。现在爱恋都说变就变，而夜深单曲记忆能免则免。 里边，仍然未看得开，和谁或者只可擦肩，复合每天想够数十篇，为着更加匹配我愿改变，无奈都清楚勉强亦会心牵，才与他分开一百天，会悲伤的确仍难免，毕竟真心爱过内心注定痛点，我知往事如自难重演，我怎会祈求街角碰面，假使那天能倒我的手，他会牵和谁错爱亦是磨练，有些伤口确实难免，我毕竟拥有过，若失去是痛 睇翻讨论区上面咧，好多朋友嘅留言咧咁样，其实咧好多咧，大部分咧旅行啊占一个几高嘅比数嘅，即系话想去旅行啊咁样。另外一个咧就好想见翻屋企人，因为可能分隔两地啦，就唔可以探佢哋啦。咁所以咧，希望咧即系如果疫情过去咧，第一时间咧就去探下啲喺远方嘅屋企人啦，或者翻嚟香港啦。譬如话 Sita 佢话啦，佢话我只系想做一件事啫，即刻飞翻香港探。妈妈，我三年几未见过佢啦，好挂住佢啊！有视像嘅，但系始终冇可以揽住真人咁好咁样。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话希望咧可以戴唔使戴口罩跑步啦，譬如 Ching Wong 咁嘅，因为而家跑步咧戴住口罩真系好辛苦嘅。咁希望咧亦都去旅行啦，去好多未去过嘅地方啦。Rachel 就话啦，接我助养嘅狗仔翻屋企咁样，因为佢想助养狗仔，但系而家得唔得咧？其实而家疫情啊，如果佢助养狗仔应该得。嘅啫，系咪？ 可以问下 Doctor Eric 啊，我嚟帮佢。 吓，系啊，真系唔知 道。我唔知道啊，因为已经好耐冇再养过。 冇错啦，咁另外 Jo 就好似头先你话斋啦，掉晒口罩佢，咁样当兽人咁掉晒佢，踩几脚。 我哋约大家开个 party， 系嘛？将头先我哋所有嘅嘢一次过做晒佢，系咪？ 系 啦，约一个开一个 party， 跟住大家打边炉，将啲口罩全部攞晒出嚟烧晒佢，系咪好开心？ 咁啊，落去录埋佢。 系啊，食埋佢咁样。 另外，阿 Cecilia 就话啦，当疫情过去，佢最想翻屋企见朋友、屋企人。另外咧就喺日本，因为佢好挂。住个老鼠乐园好想去玩，同埋北海道滑雪、食海胆等等咁样样咯。 谂下都好嘅。 系啊，即系谂下都开心吓。咁啊，好啦， 差唔多啦。仲有冇？ 仲有嘅。咁啊，另外咧，呢个朋友就话。阿 Kelvin 咧，佢话咧去旅行就唔会咁快啦。以前我班朋友咧，包括我在内，一年一次都会长旅行噶。 哇， 系啊，不过而家冇得去啦，咁样咯。 嗯、 啊，好啦，不如咁啊，听下啲街坊好唔好啊？ 好。 其中一位街坊咧就系佢啦，佢咧就系阿小白嘅。到底小白如果喺呢一个疫情过咗之后咧，佢最想做乜嘢咧？ 小白啊，如果真系疫情完咗可以除低口罩嘅话咧？ 我相信呢三件事咧，对于我嚟讲系好重要。第一件咧，就系可以同屋企人咧，即系我两个家姐啦，亦都可以同佢哋嘅屋企人咧一齐嚟一个家庭嘅大聚会。你知而家跨家庭咧都唔理想啊，唔好啊。咁啊，所以咧就可以一齐屋企人咧就见一见面先。好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好想咧就帶仔仔翻學，因為仔仔成日都係網堂啊，咁啊亦都咧好少有機會咧接佢放學啊，送佢上堂啊咁樣，可以咧就係唔使戴口罩，咁啊送佢翻學，可以同啲老師見到面，啲老師咧上咗學都年紀啦。我冇見過老師個樣子，真係陰功。咁啊，係好想同啲老師咧，即係大家笑下、傾下偈。好啦，最後一件事咧，就係同我成班朋友咧行山。咁啊，行山成日都話多啲人行先開心噶嘛。咁啊，之前又話而家兩個人啊，兩個人啊已經極限啦。咁啊，同一個人行山其實唔開心嘅，又危險。咁如果可以同成班朋友一齊行山咧，我就覺得最開心啦。 嗯，正常小伯话斋咧，佢系个老师，佢系咩样，其实佢唔知道。我头先一晚又都同阿李丽如讲嘅，我哋新识嘅朋友咧，我哋全部未见佢嘅样 子。系啊 ，Tiffany， 我哋都系见到对眼啫嘛。 系啊， 从来未见过个就系佢唔戴口罩嘅时候嗰个样系点。我谂喺街度撞到我哋都唔知嘅。 啊，原来你系边个啊？ 系啊，同你打招呼，边位啊？而家有时你都唔好话啦，新相识啦，旧相识，有时戴咗个口罩都唔认得系边个啦。大家好似好冷漠咁嘅。 系啊， 有时候我哋有啲譬如可能活动咧，咪会见翻啲以前嘅前辈啊咁样。佢你知唔知我边个？我听把声我先知佢系边个。 有一日我喺街撞到个，有一个人同我打招呼啦，喂咁其实知知地应该识得嘅，但系我行咗一段路，即系拜拜啦，喂 hello。哎呀，原来系边个？早知倾多两句啦，咁样我先醒起，原来嗰个边个就系边个咁样。 哦，咁嗰样嘢系咪应该系同个年纪有关？有时你真系要谂下。 你戴口罩嘛，唔认得嘛，系嘛？ 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我哋喺呢一个就疫情过后最想做嘅十二件事当中嘅话咧，我谂呢一样嘢应该就会系啊小强你嘅谂法啦，会唔会系？ 哦， 系啦，第六样嘅就系翻公司开工。 嗯， 你讲下 感觉。嗱，我之前咧即係大半年啦，每一朝都係差唔多準時去個 van 仔站嗰度等車嘅。 你而家都可以噶，唔上車啫嘛。 你照上，你照上車，你去到廣播道，你唔好落咯，搭翻落去咯。 咁又唔使，我又唔使咁殘忍，你可以都照等噶，照等嗰次佢就我唔翻工啦嘛。去送啲客人上车咯。 坐稳啦，太，坐稳啦，阿婆，坐稳啦。嗱，我唔上啦，我而家咁样放空啊。 就摆个安全带。另外，我仲好挂住我个杯啊。 嗯。 你知唔知我今日想影你个杯？你个杯已经开始烹衬啦。 哎呀。 系啊。我使唔使帮你？我 使唔使抌咗佢好嘛？ 我使唔使将诶帮你个杯咧，帮佢冲一冲凉啊？我今日见到你个杯，我怀念你啊！ 好可怜啊！我觉得佢个杯真系好可怜啊！ 好冻啊佢，我帮佢着件衫好唔好？ 喂，好啦，嗱，十一点半，我哋翻嚟再继续讲呢个话题先啦。十一点半新闻啊，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新冠疫情之下的特首选举安排和她本人会不会参选，她说特首选举安排仍然是一样，今个月二十号提名期开始，三月二十七号投票。林鄭月娥強調，由於疫情嚴重，擴散速度快，因此要持續檢討防疫措施，尋求更多協助。她不會排除任何可能性，但是一如以往，她不會回應參選的問題。又說目前唯一的任務是領導政府，呼籲市民支持共同對抗疫情。消费者委员会测试市面30款米制面食样本，包括干米粉、干河粉、干米线、保鲜米线、干金边粉和韩式面食，发现一款干金边粉样本的钠含量与标示值相差超过41倍。消委会话，样本之中有7款因包装上的营养标签、包含调味粉等的配料而未能够直接比较，余下23款样本之中70%检出的营养素含量与标示值的吻合度不符相关指引的要求。 認為消費者可能因而在不知情之下涉入較多的鈉。消委會已經將有關樣本資料交給食安中心跟進。另外有兩款樣本檢出致敏物膚質，但是未有按相關規例在包裝上列明有機會對膚質敏感的人士構成健康風險。消委會提醒消費者不要為控制體重等的因素而偏重進食米製麵食。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波面障碍技巧决赛，国家队选手谷爱凌是得到银牌。决赛共有三轮比赛，最佳得分的一轮将会决定排名。谷爱凌第一轮整体发挥稳定，得到 69.9 分，在12名选手之中暂列第三。第二轮谷爱凌失误跌倒，未能够完成整套动作，排名跌至第十。到最后的第三轮，谷爱凌回复状态，得到今轮最高的 86.23 分，但成绩仍然比瑞士选手格雷莫德在第二轮的最佳得分少 0.33 分，最终得到第二名。南韓新增57,177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創單日新高，再有61名患者不治，累積確診個案增加至超過1,460,000宗，7,163人死亡。防疫部門正計劃下個月底開始針對免疫力低的人士和入住療養設施的人員接種第四針疫苗。總理金富謙暗示將會在今個星期內宣布措施，放寬目前實施的嚴格社交距離限制，在確保不會令到病毒進一步傳播的情況之下，幫助疫情之中受到嚴重打擊的小企業減輕經濟負擔。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下降，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90点，跌166点，总成交金额52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2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07点，升1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2跌8毫，药明生物60.2升4.2。中国平安64.45跌2.2，美团216.6跌3蚊，盈富基金24.54跌1.4，友邦保险86.5跌7毫，建设银行5.95跌1.9，恒生中国企业86.56跌6.4，中国银行3.1跌8仙，比亚迪股份242.8升7.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3，日元115.39，瑞士法郎0.924，加元1.274，人民幣6.355，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32，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663。日經平均指數報26,965點，跌114點。港金報17,48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64美元，卖出1,87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入翻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屯门公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嗰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分域街。 新界方面就是没有的，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封路方面，坚尼地城因为有爆水管，卑路炸街和士美飞路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大角咀樱桃街隧道口去社货区、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朗平新路方向朗平和青马大桥柏丽湾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听不到， 听不到， 听不到， 听不到， 听得到， 睇得见， 睇不见， 睇得见， 睇得见，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今日下昼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喺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嘅样本，向涉及嘅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先可读取结果，时间唔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唔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些走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那就 OK 的了。如果行动不方便的呢，只是喐下手那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疫情过后我最想做嘅事。 冇错啦，咁啊头先数咗好几件噶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啲咩？我咁相信大家咧，即系好多嘢咧，即系已经等咗好耐，譬如旅行一定系其中之一啦。 系啊，头先我哋喺 Facebook 嗰度咧，有好多好多嘅听众就系话咧，全部都系旅行啦、探亲啦。啊，我谂其实探亲呢样嘢真系好紧要。 系啊，好似头先个探妈妈三年都冇见过啊，我好想见 啊，好唔开心。好啦，咁啊，既然系旅行嘅话，我相信系大比数嘅胜出之外嘅话咧，我谂对于女士嚟讲咧，会唔会系呢一个咧，就系化个靓妆出门口？ 啊，系啊。等人欣賞下自己今日嚇面嘅即係其他妝容，成個妝容， 成個 樣啊，唔係淨係睇隻眼嗬， 真係啊， 積埋個頭咧。 正如我都有講到啦，就係話即係雖然話好似慳翻啲錢，但係問題係我真係好想成個妝化曬出去咧， 完完整整， 等人哋見到嘅咋，係啊，個嘴仔又好似好 sexy 咁樣咧，我好想。同埋屋企你見到嗰啲好靚好靚嗰啲唇膏咧，唔搽得咧，好唔 happy。有一次咧，我走去買化妝品啦，咁跟住咧就係同嗰個姐姐喺度傾偈嘅時候。佢都同我讲，咁跟住佢就介绍呢样介绍嗰样，之后嘅话咧就永远都唔会 sell， 反而咧就系倒翻转咧，以前咧就算你买唔到啲咩嘢，佢一定会 sell 唇膏 ，sell 唇膏咧系一定唔知点解你都一定会买一次嘅，总会买嘅。咁但系佢倒转咗，我同佢讲就，咦，点解你唔 sell 我买唇膏？咁佢就话佢话唔好玩啦，佢话而家呢一个唇膏嘅销售系最差噶， 边个会买啊？ 唇彩啊、唇油啊嗰啲，佢唔会噶嘛。 OK， 系啊，咁咯，系啊，所以我觉得佢就知。至少我都可以搽唇膏，对于女仔嚟讲，我都系几好开心嘅事咯。 好嚟嗱，咁啊，街坊街坊啦，另外一位咧比较少喺我哋呢度出现嘅就系刘善仪啦。 诶， 系啦，刘善仪到底呢个疫情过咗，最想做咩咧 ？Hello， 我系刘善仪。 疫情之后想做的最想做的三件事，第一呢就啱先同人哋倾起，其实我好都好多年前下来，咁我就去过缅甸嘅两次探一间孤儿院嘅，咁同佢嘅负责人呢都有联系嘅，有时即係 Facebook 啊嗰啲咁，咁一直都好关心佢哋，好想再返去嘅，但係呢几年我自己比较静嘅人就同埋好似冇咗以前嗰、那个嗰啲叫咩啊？好勇啊！嗰啲氣質啊，咁咧就有時都會擔心咯。再去，因為我去咗兩次咧都病，咁去到嗰度病好辛苦，咁就但係如果你問我，我都真係想再滴起心肝翻去探佢哋。即係疫情過咗之後啊，航運啊，全世界啊都即係正常化嘅話，可以翻去緬甸嘅孤兒院探佢哋啦。咁另外其實啱啱即都知道有另外一個地方咧，就好近嘅，就是、泰北邊境啊邊壤啦，都係接收咗一啲冇國籍，其實喺緬甸過嚟嘅一啲兒童，但係佢哋唔知點樣，我就未清楚個詳細情況，係佢哋冇咗嗰個身份，冇咗個國籍嘅，咁就泰北邊境有一個地方收容咗佢哋，咁我都識得負責人嘅，咁所以都好想去嗰度可以探到啲小朋友，咁呢個係第一大嘅願望啦。唔單止係疫情，係我自己嘅心理關口，因為我個人比較靜咗又怯咗，奇怪。咁另外咧就第二樣咧，我諗都係可以好隨意，因為好多朋友啲飯約啊、啲飯局咧都未完成到啊，尤其是而家咁嚴峻咧，咁真係冇晚飯可以約啦。咁晏晝嘅時就未必可以好暢快咁樣傾啊，同埋都要二人添，而家更加，所以即係快啲可以約翻啲朋友，痛痛快快咁樣見到面，冇顧忌，冇咁多咁制令啊咁啦。第三樣咧，我就諗唔到嘅其實。不過如果你真係要我即刻講接近啲嘅，可能就係除口罩做節目。好啦，多謝邀請。 就係咁啦嚇，除口罩做節目，呢、這個都係好耐我哋冇做嘅事，即係真係叫做係即係冇嘢啲遮住個口。以前咧就好似覺得隔咗一陣嘢咁，但係而家慣咗又好似差唔多啦。 係啊，明白嘅，係啦。咁當然啦，咁仲有嘅就係話，我諗少不免你都係將頭先佢講嘅説話嗰你歸納為幾樣嘢嘅話，都係貼切嘅。大家都會覺得嘅就係話可以去探親啦，即係其實佢又會去探翻一啲嘅就係好掛住嘅朋友仔啦。咁另外仲有嘅就係話，即係可以除口罩啦，係嘛？同埋嘅就係見翻朋友咯。咁我諗啊，真係同呢個社交距離係啊，就真係好大嘅問題。 馬老師啊，不如你翻尼羅河啦。疫情好翻之后，你咪流浪于尼罗河嘅。 挂住啲动物系嘛，同埋养大你即系猩猩系咪？ 唔系，佢尼罗河个 friend 叫狐狸精啊嘛，佢好挂住嗰啲狐狸精噶，系啊。 阿 娟，阿丽嗰啲， 你又好啦， 系啊，咁多尼罗河狐狸精， 有咁多动物 friend 好啦，咁先讲动物画噶你。我都系嗰啲系咪？走啦，食饭啦。OK， 好啦，另外仲有就系睇喺网上咧，有啲朋友就会讲话，疫情过后会想做嘅嘢，包括嘅仲系啊呢样嘢，我都系睇演唱会， 睇 concert， 哇，睇 show， 呢一样嘢系无可代替， 完全冇晒啊，而家完全冇得睇 嘅。即系虽然有啲人就话系啊，有一轮咧，你会发觉就系、是、各地唔同嘅地方，佢哋都有好多嘅歌星，你会喺自己屋企嗰度咪开个 Zoom concert 啦，又或者可以等大家就条 link 咁样就可以去睇下佢即系点样唱歌啊，喺自己屋企个花园啊，等等呢啲，我觉得都唔能够代替嘅，就系现场嗰种现场感。 嗰啲 B B 声啊，嗰啲烟嘅味啊， 红馆嗰种嘅震撼啊， 好正， 放烟嗰啲味道啊， 所以真系系，我都好想快啲睇翻你嘅演唱会吓。另外仲有一个就系做 gym 系咪？ 系，冇错，去运动。 因为而家你去做 gym 又唔得噶嘛，基本上好多场所唔得噶嘛。 系啊，唔单止话做 gym 添啊，有好多啲嘅运动场所其实而家都系闩晒嘅。即系譬如可能你系要去学瑜伽或者乜嘢嗰啲咁上堂啊、教班啊，咁呢啲都系冇晒。咁我觉得都要向呢一班嘅朋友就系、是、你撑住啊， 撑住撑住。 系啊，因为有好多朋友其实基本上佢哋系冇工翻，系被逼吓喺呢一段时间嘅话， 等同失业， 系冇收入嘅，冇错。所以其实都担心嘅。咁但系唔紧要，希望可以快快脆脆过咗呢个疫情之后。嘅話咧，大家就可以百花齊放啊！ 嗱，除咗呢個 concert 之外咧，另外一個都係即係日常我哋以前嘅娛樂啦，就係戲院睇戲嘅， 冇啦。 其實我最疫情兩年啊嘛，兩年裏邊我有冇睇係有嘅。咁喺疫情裏面睇嘅感覺，始終係有啲爭啲，因為佢唔俾你食嘢啦。無論爆谷啊、飲入冚冷都唔得啦，同埋係兩個位咁隔開，即係你硬係即係提醒住你，即係你就算睇戲嗰陣時，你都覺得啊疫情，因為你又唔食得嘢，你又望下啲凳咧疏疏辣辣，你又會覺得唉都仲係未翻翻以前啊咁。 我只代表我自己啫，我都覺得有好有唔好嘅。其實我唔係好中意啲人咧喺度食嘢。系啊，咁咯，其实我唔中意，系嘅就第一污糟，第二嘅就我觉得嘅就系佢哋成日都好嘈， 好嘈嘛， 系啊，咁而家咁样，系啊，即系所以我睇戏咯，以及佢哋而家戴住个口罩嘅话，你讲嘢都比较少啲嘅，大家都比较静啲，因为隔开啲人啊嘛，冇咁多人嘅话，我就唔知，我又觉得反而几好嘅，系可能我睇嗰啲戏都唔系嗰啲啊食爆谷啊、噼里啪啦好多嘢讲啊咁嗰啲，你知我中意都系睇一啲比较剧情嘅文艺片啦，系咁，所以我觉得静啲系会比较好啲。 咁啊，个人唔同睇法， 系啦，另外仲有。shopping 中唔中意？ 好中意啊！ 系咩？你好中意 shopping 噶？你嚟罗河 shopping 啊？好中意噶，系啊！ 嚟罗河买啲咩嚟噶？泳衣、泳裤，买啲咩？ 买猫粮啊，狗粮。 你 shopping 唔系讲真，你 shopping 咩噶？你行咩地方多？ 我好中意睇啊！嗱，运动铺啦，时装 唔中意运动嘅睇运动铺买咩？我想问啊， 睇啫嘛，佢冇买 拖鞋咯。 如果你唔中意运动，点解你会中意行运动铺啊？我系唔明。 去白 咯，系啊，真系啊，系啊，运动装啊，背囊啊，我好中意睇嘢。 但你睇完之后唔会激发你个运动嘅冲动嘅咩？ 唔会，我觉得 激发咗个买嘢嘅冲动。 系啦，佢买咗之后，佢可以搵嚟当 fashion 噶嘛？即系你譬如波鞋系嘛？波鞋我唔系一定要跑步噶嘛？ 系 啊， 而家啲系嘅，啲人系买嗰啲好贵嘅行山鞋，但系都系翻工啫嘛。 系啊， 明嘅。因为而家点解好多人会好想去 shopping 咧？就因为咧，而家全部都系 online 啊。但係始終都係覺得又係㗎，呢一樣嘢我覺得又係無可替代嘅，就係去摸下啲衫啊，去試下啲嘢，哇！你覺得 佢都開心啊！ 係啊，買咗試下，但係冇曬咯，而家 冇錯冇錯冇錯嚇。喂，好啦，另外咧，晨光阿 O 咧，佢就喺呢個疫情過，想做乜嘢聽下先嚇。 我係阿 O 啊，疫情之後最想做嘅三件事，其實不如三合一。得一樣啦，就係、是、去旅行啊！因為真係好多年冇去過旅行啦，無三不成幾，應該有幾年冇去過旅行啦。咁如果根據嗰啲啊叫富二代、富三代嘅說法，依家大家應該儲到好多錢啦，因為飛少咗好多轉日本啊嘛。咁嚟緊會唔會報復式飛翻咧？啊，不得而知。不過我真係好掛住歐洲，好掛住美國。好挂住日本啊！ 嗱 ，O 所讲咧，正如我头先所讲咧，旅行真系一个 top choice 嚟嘅。但系我又咁谂，如果疫情真系过咗咧，大家都有旅行，咁啊周围都好逼，好多人等好耐都上唔到机啦，会唔会有嗰种叫报复式人群？ 都系咁噶啦， 吓报复式人潮啊！到时 唔系啊，几时都几时唔系咁啫。因为其实最惨嘅就系一啲普通嘅打工仔，佢哋放假啲时间一样噶嘛。 系 我哋都仲还好啲。 打工仔同埋啲有小朋友嘅，因为佢哋只有学校假期啊嘛，平时唔去得啊嘛。 你成日都會聽到有一啲新聞報告嘅就係話啊一家人嘅就係、是、啊我等咗好耐啦，一齊哇去旅行啦咁樣，啲都係一家大細一齊去啊嘛，所以其實你話好難噶啦。如果你話唔排隊咁樣，即係唔會話好逼人。唔逼人嘅時候，你又話哎呀冷冷清清啦咁樣， 最緊要逼眼添， 係咪先？ 係冇錯。好啦，嗱，最後一位就係小陳啦，小陳哥最想做嘅咩咧？ 哇！如果疫情過咗啊，嗰三件事由三二一開始數翻上嚟，第三樣。約曬一班朋友出嚟見面，一大班人都好耐冇試過。嗱，而家千祈唔好啊，記住啊，等疫情過咗先啊。第二樣咧就係、是、出去旅行啊，因為咁耐冇離開過咁樣，就算去近少少地方都 OK 嘅。第一樣，日日翻屋企， 希望而家可能你會覺得，哎呀，咁我成日都日日喺 work from home 又好，又咩都見住屋企人啦。但係疫情過咗，繼續 keep 住見屋企人，呢、這個先就係最緊要。 哇，好正道人心啊，即係感恩嚇、 啊， 多啲陪屋企啊。雖然而家都日日困住喺屋企噶啦，但係第時都唔好忘記呢個習慣，都要多啲陪屋企人嘅。 又啱嘅， 呢都係帶一個正面信息啫。 係，即係到時如果你可以真係躝街嘅時候，就唔好唔記得咗自己屋企啊，係咪 冇錯，識得翻屋企 係啦。你而家你冇得選擇嘛，係困喺屋企嘛。 到時咧就係自己選擇，開心心喺屋企啊。好，聽緊呢個風騷浮人19度氣温。温暖咗好多噶啦，不过呢个周末咧气温会显著下降啊！翻嚟继续喺12点后有咩啊，马老师？ 哇！ 漂流教室。 Yeah. 你要的都带走吧，也想过怎么是我。曾经也笑过，最近才哭过，你懂吗？我的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不同人，离得散的。 翻到十二点钟啊，有位谭小姐喺网上佢话啦，即系最想嘅疫情过咗之后咧，嗰个小朋友即系屋企阿女咧唔使上网课，因为见上完网课咧好似好辛苦晕车浪咁，我又唔知原来上网课会即系因为可能日时间长啊，因为上上几个钟咧，即系成日望住个 mon 啊咁样，即系都比较嘥精神。佢见到佢样都好辛苦，咁希望快啲过去啦咁样。另外一位SH fan， 佢疫情过后咧，我好想做乜嘢就系、是、参加各地嘅马拉松啊，佢好耐冇跑过。我相信对于跑友嚟讲咧，即系嗰种咧日子脚好痕啊，想跑嗰个心情咧，都系我未必会明白嘅吓，中意嗰样嘢嗬。 嗯，冇错，尤其是你又中意喐啦，你而家就要困住喺屋企嘅话，即系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会比我哋唔系咁喐嘅人可能会更加觉得困扰，系、咪？ 冇错。 啊，去各地嘅地方嗰度跑呢个马拉松嘅话就更加啦，因为其实咧唔系话净系去跑，我谂你喺度准备啊，又或者喺度训练紧自己啊嘅时候嘅话咧，你已经好开心。 开心，系啊，你准备做一样嘢，其实个准备过程都系一种享受过程， 咪就 系 咯， 冇错。 咁而我哋以前抽过旅行啫嘛，系、咪？你去嘅时候你冇咁开心噶， 夜晚都会瞓唔着。 系啦，夜晚真系偷偷地去睇下你自己整好个三文治嘅话，嗰、那个感觉系好难去替代。 记唔记得啊，马老师？仲记唔记得啊？ 我记得，记得，记得。我去旅行系超开心、超紧张嘅，特别我哋五六年班嗰阵时咧，即系大个咗少少咧，有同学开始带相机，带嗰只相机我唔知道你有冇玩过咧，好似个盒咁样嘅，好似个盒仔咁样嗰啲相机。 你系咪讲即影即有嗰啲啊？唔系， 唔系即影即有噶，系入一个菲林嘅，成嚿入落去啊， 系纸盒嚟噶嘛？ 系啊， 纸、盒嚟噶嘛？我有啊，我有啊，我都有、 一次性嗰啲。 系啊，佢就其实一次，系咪一次性咧？佢系好似系一次性噶，系咪啊？ 系啊，系啊。 如果你纸盒就一次性， 纸盒嗰个一次性噶嘛？ 我哋秋季旅行咧，通常十一月噶，咁一定要你着件秋褛去咧，我就好憎。 哦，系咩？ 即系佢觉得系啊。十一月开天气凉噶啦，就一定要。 点解你憎着秋褛嘅？你唔中意着秋褛咩？ 即系你好憎着住啲衫遮住你自己美好嘅身材。我问你咋？系我唔系 bully 你啊！ 即系你觉得你嘅身段系应该咧，俾万众即系欣赏。 即系有露体狂，明唔明？ 即系简称简呢啲叫简称露体狂。哦，即系或者坊间叫雨褛怪客。 系啦， 系咪嗰啲啊？ 系咪嗰啲啊？ 冇错，就系秋褛怪客就系我啦。 秋褛怪客，个名好唔风光。 秋褛怪贵姓啊？我姓秋褛，叫咩名啊？怪客。秋褛怪客就系我，相传嘅秋褛怪客，一到秋天就周围去走嚟走去。 你会喺啲咩地方度出没啦？你就会喺嗰啲郊野公园， 你又想 吓啲马骝？ 唔系，走去拨草寻蛇。阿秋褛怪真系拨草寻蛇。 揾咗条咩蛇啊？ 唔知大懒蛇， 大懒蛇， 大懒蛇 啊！ OK， 好，话落嚟咧，一个钟头咧，第一咧就会有马老师嘅吓喺尼罗河嘅经历啦，就 floating carpool 啊！今日我哋会 floating 去边度啊？ 飞去边啊？ 都系去翻东莞，我嘅乡下系啦。咁今日 你唔系西岸咩？头先你而家又点变东莞嘅？你系东岸， 去东岸嘛？哦，咪东莞咯。 OK， 东莞嘅西岸人。啊，继续啊！东莞点啊？ 系咪讲紧元宵佳节啦？点样度过啊？ 春晚， 春晚啊？ 系啦，帮间国际学校搞佢哋嘅小型春晚。 你个魔爪真系伸到好多地方。 系啊， 学校搞 function 都关你事喎，真系。 美国要开会，呢个样嘢就够困扰啦。 系啊， 都冇谂过佢可以伸展去到美国。 呢个魔爪真系伸展好远嘅。 系啊，冲出亚洲劲啊！系啊，迟少少你应该进军非洲啊嘛？会唔会啊？ 定长洲啊？ 长洲佢去咗啦，长洲大屿山嗰啲冇问题啊，嗰啲系咪？ 好，就系讲你间学校帮学校搞嘢。搞 function， 搞 function， 你 唔好敏感，即系同我，你头先叫我一个月滚一次一样，即系你唔好敏感。你对啲字眼唔好敏感。 唔系我敏感啊！我叫大家每一个礼拜滚一次，大家都会觉得点解要咁样？ 但系我同大佬有同感 啫。你有同感啊？系男人有同感啫。 O K， 系啦，我哋 搞活动 系啦。哦 ，O K， 简称啫。 搞 activity 系啊，你唔好 近啦。 冇错，唔好对呢啲字咁敏感先啊。O K， 好啦，快到十二点钟，十九度气温啊。嗱，翻嚟咧就有马老师嘅漂流教室，同埋今日嘅片段人间。 冇错。 同埋听日嘅片段人间两集上下集。 系啊，都系马老师执笔。犀利啊！你 work from home 嘅话，会唔会咧，即系好多嘅 ideas 有 完全涌 啊， 系咪？ 涌出嚟 咁，瀑布一样啊！ 三我都涌埋出嚟啦！ 女子波面障碍技巧决赛，国家队选手谷爱凌得到银牌。决赛共有三轮比赛，最佳得分嘅一轮将会决定排名。谷爱凌第一轮整体发挥稳定，得到69.9分。在十二名选手之中暂列第三。第二轮谷爱凌失误跌倒，未能够完成整套动作，排名跌至第十。到最后的第三轮，谷爱凌回复状态，得到今轮最高的86.23分，但系成绩仍然比瑞士选手格雷莫德在第二轮的最佳得分少0.33分，最终得到第二名。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一道高压脊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一股偏东气流， 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六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同有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9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55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2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07点，升1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4跌6毫，药明生物60.65升4.65，中国平安64.4跌2.25。美团216.6跌3元，建设银行5.94跌2毫，盈富基金24.54跌1.4，恒生中国企业86.5跌7毫，友邦保险系报86.4跌8毫，中国移动54.55跌7毫，中国银行3.1跌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3，英镑10.565，瑞士法郎8.446，澳元5.563，加元6.128，新西兰元5.173，欧元8.8346。每百日元对港元6.7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76。日经平均指数报26,976点，跌102点。港金报17,48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4美元，卖出1,87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第三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去香港正常，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大角咀樱桃街隧道口社货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丽苑、大围美田村美丽楼、荃湾丽城花园二期六座、东涌日东村杰日楼、黄大仙下村龙峰楼。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破新气加给你打气。 敬文妈妈，新一年有啲咩想鼓励屋企人啊？ 我想讲，继续拥抱希望，疫情过后就可以一齐去旅行啦。 我就希望可以全家大细一齐出街食晚饭，都可以唔使隔开几张台啊！ 真系听到都令人好振奋啊！记住，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祝大家团团圆圆， 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परिस्थिति भोगाइरा जीत गनुभूति Lockdown Diary 2.0 Lockdown Diary 2.0 is the amalgam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尼泊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隔离日记 2.0》。 进入社区， 即器物啦，可以陪住人一路生活啦。点解佢唔可以被视为系艺术嘅一种咧？ 佢系 CIBS 广播人同艺家阿 Y。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 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嚟到十二点后啦，吓呢一个秋楼怪客咧，马老师已经喺度噶啦，阿秋楼怪客系啦， 今日继续都系遥距课程， 嗯， 系。 系啦，嗱，今日嘅题目好犀利。 咁使唔使交学费啊？仲要佢花钱使唔使交学费？ 要，收贵啲添啊！ 我唔使你话要，咁你收？ 我完全唔知佢讲。 佢话我话唔使你话要咁样，咁你收啦咁样。我听得清楚啊，系啊。 我谂住助学啊。 嗯 ，OK， 好， 你哋系今日嘅题目就系春晚 Spring Festival， 好玩到晚晚都想春晚。 嗯。 咁呢个咧就喺东莞咧，我记得嗰年咧就系2014年马年嚟嘅，咁咧就因为嗰间国际学校咧啱啱开咗冇几耐啊，咁就想我哋搞一个帮佢委托我哋公司咧就帮佢搞一个新年嘅 festival，就系元宵，就系、是、呢 今日 啦呢日子啦， 系 啦，唔系 exactly 嗰一日嘅，就翻一日星期五，就全校一齐玩， 即、 嗯、 系、就是、以元宵作主题。 冇錯啦，嗰啲外國人老師咧，佢哋都想了解多啲嘅中國文化。 你點樣解釋咩叫元宵俾啲外國人聽啊？ 第一個月圓嘅中國月份 Lunar Calendar 係啦，就係、是、月圓，咁、代表團圓啊、開心啊、團聚嘅。咁、因為我哋大陸電視台每年都有春晚，咁啊將呢個 concept 套咗落去。咁啊，当一个嘉年华会咁玩嘅，咁啊，全校都好开心嘅， 即系有啲表演啊，咁 冇错。但系重头戏就系夜晚嗰度嘅，咁啊，日头有啲咩玩咧？日头先嚟啊！ 哇，由朝头早玩到夜晚， 系啊， 会唔会太攰啊？啲老师 啲小朋友使唔使玩噶？ 系咯，使唔使噶？ 可以参与，可以一齐参与，我哋当一个嘉年华咁啫嘛。 哇， 系啊，嚟 哇，咁但系就俾你俾你睇啊！几多点啊 ？From 几多点到到佢哋几多点噶？请问 朝头早十点钟，去到夜晚八点钟就完。 哇！真系好翻工咁， 太长 啦。系啊，夜晚节目就早啲，冇办法啦。佢哋第一次嚟，咁我哋就啊是但啦，都即系搞大佢啦。因为我真系第一次想感受中国，即系响中国过中国年嗰种气氛。咁我哋先嚟一个咧，就系、是、写大字， 系毛 笔写大字，系朝头早就写挥春，就写嗰啲大字。 你先系叫啲外国人写啊？ 冇错，但系我哋好环保嘅，都好干净嘅，因为我哋响个操场 喺个沙度写， 就叫啲唔系响个地嗰度写，就攞个地拖染啲水写。 哦， 好 睇睇睇得睇得到咩？ 看到 乾了之後就什麼都沒有了、okay、 是啦，那就他就攬下去，那他們又玩得開心，因為我們又播了那些黃飛鴻的音樂呢、 噔噔噔噔噔 是啦，之前又給了那些片給他們看，那然後叫他們那些字就很簡單的，是主要是寫 一二三大吉 過年那些、是啦，那他們就玩得很開心的，但當然啦，你很快譬如說一乾那就沒有了那些字了，那就第一個節目、 不錯不錯、 是啊， 我都想起就寫一些沙度，即系沙画咁样，一拨就冇啦，咁样即系 好 黄色嘅嘢，好环保啊！俾你呢个， 系啊系啊，咁又等啲老师又会知道哦，中国嗰啲武术啊、音乐啊，咁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真系几好嘅。第二个咧就教佢哋整汤圆，呢、這个全校一齐玩嘅，啲小朋友啊、啲家长啊、啲外国人都系一齐玩嘅。 咁啊，要好大地方咯，如果你全校一齐揸搵汤圆，即系搓汤圆。 个操场有啊嘛，即系我唔系 international school 应该好大嘅。 咁但系如果你喺露天汤，即系操场咪铺晒尘咯啲汤圆。 sorry， 我哋地方好大嘅 ，venue 好大。 唔系露天有尘系必然噶嘛，唔系关大细事。 好大嘅就系你嘅意思系有啲系露，唔系露天嘅地方系嘛？ 唔系个总之个地方个校园好，个 campus 都好大嘅。 唔系我谂其实冇乜所谓嘅，系、嗯、啊，外国人又可能呢方面系啊，冇、所谓啦吓。 咁但系咧，我后来睇到啲汤圆咧，我就唔敢食， 梗啦，冇洗手， 睇嗰啲。系嗰啲手咧， 当做手工嘅佢哋，佢哋都冇谂住食啊，佢当住玩泥胶嘅啫。 系啊， 搓下搓下。 啲外国人食嘅，啲外国人真系食嘅，佢哋觉得好得意，就系因为咧，譬如话塞咗粒片糖入去咧，佢咬落去溶咧，佢哋嗰个表情系好得意嘅。佢哋之前未唔知点解，佢哋未食过呢类咁嘅汤圆，咁佢哋觉得好好玩，重头戏。 呢个就系中国式嘅心态丸，系咪 啊？冇错啦。重头戏就系夜晚， 咚咚咚咚咚出晚， 猜谜， 个人都要扮演一个角色， 哦， 中国古装嘅角色，我扮咗一个，我发 我，我估， 我讲埋先，我唔讲我扮咩，我发誓以后 都唔再 永远。我都唔再扮呢个角色，呢个好经典嘅角色，但系一定永远唔扮。 呢个角色系正定坏噶，即系好人定坏？ 正嘅，全部正面嘅，全部正面嘅，同埋有意思嘅。嗰啲角色全部有意思嘅。 我谂应该唔会有啲慢坏嘅，系咪？即系你冇你冇人扮蜘蛛精啊！ 唔系 Halloween 全部都系奇奇怪怪噶嘛？ 系，但系我谂佢如果佢介绍得， 阿古，你系咪扮包公要查一块面？ 唔系，呢个已经有一个非洲籍嘅老师扮咗啦。 系，你唔好同佢争啊！我觉得 系啊， 你争唔赢，争唔赢， 系非洲籍嘅老师。 几好啊！我觉得非洲籍嘅老师就系扮包公，系咪啊？你有冇帮佢查？ 好合理啊！ 有冇查过月亮喺嗰个？ 有，重点就系个月亮， 好合理啊！佢扮得好好啊， 好好啊！ 重点就系个月亮，戴埋嗰顶咧，其实好易嘅啫，佢哋好易嘅啫，因为基本佢都唔使甩头发，佢哋系即系比较短咁样头发，大顶。烏沙就已經搞掂， 冇錯冇錯。 Okay. 好，我哋估 所謂最最最唔好嘅角色咧，就係、是、之前我都講過嘅阿 Mr. 鐘阿鐘葵，咁呢個都有老師扮，但其實都係好吉祥嘅呢、這個， 係 次數咯， 冇錯。嗯，喂，但係你嗰、那個你扮嗰個角色咧係文定武噶？ 文嘅， 文嘅，蔡新 係。唔老， 唔系啊， 唔系 唔系， 因为我谂住佢仲有啲过年嘅元素喺里面啊嘛， 系 咪过年嘅元素？ 关唔关 过 年事啊？你 关唔关事噶？ 关，绝对关。 系咯，我关呢啲。 但系又唔系财神啊？ 王母娘娘， 唔系玉皇大帝啊！ 托住啲盘图， 有冇反串啊？ 有。 嗱，我估 应 该 系你唔系反串， 唔系我问你啊，你嗰个你有冇反串？ 我没有， 你冇反串嘅，系正嘅，系好嘅嗰个角色嚟。但系你话你 未在好嘅，我以后永世都唔再扮。 但 系 你扮完之后唔扮， 你唔想再扮，系因为好复杂啊，定系咩啊？即系要好多 俾人笑到。 我知，牛郎 唔系，我开股啦。 好，你开 寿星公 哦。 你知唔知 好啱你啊？ 其实寿星公好难扮噶，个头点扮咧？ 佢有嚿有嚿嘢喺前面啫嘛， 系啊，假咁啊， 系啊， 我就变咗咧，人哋系咁喺度嘎嘎声笑，我变咗呢个即系会走动嘅上五寸下五寸，上个头壳下就个下巴喺度，个已经够面长，佢哋系咁喺度笑，系咪好似一个月亮人咁样样？ 系月亮面咯， 哦，因为仲再拉长少少，唔单止个下巴长。连个头都长埋啦， 冇错，我话我唔系月亮人啊，我呢个系福禄寿个寿星公， 满命 长寿啊，咁啊系咁喺度笑，但系咧最衰咧，佢哋咧又喺度贪得意搞我个额头啊，因为佢觉得阿包公有个月亮喺度咧，咁点解 why not 寿星公个额头咧又突咗个嘢出嚟， 摸下佢又可以有 lucky 咁样系咪？ 长命啲，长命啲， 你唔觉得好中意嘅咩？有啲嘢突得出嚟嘅话，啲人就会捻下嘅， 系啊。你嗰啲扮大公仔都系噶， 讲嘢系啊，你唔好讲呢啲，我就谂起好复杂嘅画面噶啦。系佢哋后来佢哋仲叫我下一次咧，我仲可以扮另一个角色，就系扮嗰个多仔佛。 哦， 坐喺 多仔佛唔得，多仔佛你个肚 OK 啫。 系啊， 咁你扮欢喜佛都得啊，有个欢喜成日笑嘅咧。 欢喜佛咪即系多仔佛咯。 哦 ，OK OK， 系啊，同一个人嚟噶嘛。 系 啊， 啊，跟住有好多啲僆仔啊，你讲紧嗰只系啊，有好多僆仔嘅就擒喺你侧边噶嘛。 系啊， 嗰个咪就系欢喜佛咯，系咪？ 系啊，起码左三件，左三件有三件啊，喺我嗰度啊。 但系佢哋要扎啲髻啊，同埋嗰啲吓嗰啲样噶、啊嗯，配合埋嘅、啊，我觉得都几 OK 嘅、啊。 嗰啲、啊啊、小朋友咪扮呢啲咯，其实好开心的， 好开心嘅。全 晚嗰啲洋人都玩得好开心嘅。咁、最后我哋仲玩一个咧，类似一个古灯谜。我哋寻日我话俾你听啦，个灯谜咧，我哋就系类似我哋落大闸嗰种玩法嘅，我觉得几得意嘅。咁、我哋就。十六个中文嘅吉祥嘅单字，又叫啲洋人估我哋而家示范紧乜嘢字？ 佢哋点估啊？ 佢点估啊？佢哋点识 英文嚟嘅？ 唔系字系中文字，我哋就用英文 译俾你听。 冇错啦，咁然后叫佢自己拣一个出嚟，因为之前我哋教过佢噶啦。啊，呢、這个字代表乜乜乜乜乜乜？咁我记得有一个几得意嘅，就话俾佢听 luck。LUCK， 咁佢哋唔知系乜嘢，以为个福，我话唔系，跟住佢话叫佢 delete 咗个 C 系乜嘢咧，就变咗 lose 咯。 咩 delete 咗个 C 啊？ 喂，我 LUCK 哦， 就变咗 LUK， 就变咗碌碌。其实我哋想话俾佢听系拣个碌字出嚟嘅，结果佢哋又喺度，我觉得几得。 但系碌唔系代表 luck 啊。 当你都系当啲吉祥嘢咯， 哦、 即系六系代表其实系有衣食咁解嘅，即系个人有丰衣足食啊，咁样都系一种 啊，好复杂，好 confusing， 我唔玩啦。 同佢教洋人打乒打麻雀一样嗬， 系啊， 其实嗰个根据自己方法嘅啫嗬。 嗱、如果你扮你要你扮古装，你会拣边个啊？ 上我， 黐立佢性格。黐立个性格， 系啊，成日你做好啲嘢未啊？你交好啲嘢俾我未啊？ 系 啊，整好啲嘢未啊？ 就 系 好想， 系啊，我仲未收到，点啊？我编唔编好啊？我哋要督促 你。大佬，你扮边个？ 孙悟空。 啊，佢系啦， 系啊， 佢知啊， 我扮过噶啦， 佢好入面入格噶，其实 扮过， 好似猴子，系咩？你咩时候扮啊？ 以前好耐前影嗰张海报，我系扮马骝噶。 你真 系 OK 啊！ 二台即系成班 DJ 咧，即系系我扮过一次嘅。 系啊，即系等 如果我哋三个扮，咁我哋扮咩好？ 你咪猪八戒咯，你嘅肚腩。 你讲系咪十二生肖啊？ 冇所谓啊，即系如果我哋三个有一个组合，我哋三个扮一个 team， 我哋扮咩好咧？ 系咪一定要正气噶？ 冇所谓啦，你想 我想扮蜘蛛精， 我都谂你扮蜘蛛精。 我觉得我系啱呢啲，或者巫婆 咯， 系 靓仔， 系啊，或者系巫婆啊，蜘蛛精啊。 如果你玩嗰啲邪角嘅，我就扮西门庆啊，我扮西门庆。 Simon 兄，你就系 Simon 强，Simon 强 ，Brother Simon。 但系Simon 强，如果你咁嘅样咧，忍唔到阿潘金莲嘅。 其实西门庆可能其实基本上都未必真系够靓仔嘅。 OK， 我传言话佢系啫嘛，佢有啲系啦，帮我告人嘅绝技嘅，我 觉得系长面，块面够长，因为 系冇错，应该系，除非唔系，系啦。 于是你就搞咗好成功嘅学校聚会啦， 得唔得？ 嗰次几好玩，佢哋后来都想再玩，因为佢觉得系好，即系知道中国好多嘅传统啊、文化等。不过有人投诉， 哦，点 解 嘅？ 投诉咩啊？ 投 诉 第一，玩得太耐，啲细路仔好攰。 都话噶啦，一听你嗰啲时间已经 十至八，八系 太 长个钟头。 你春晚我谂你黄昏开始就去到夜晚黑八点零九点钟，好翻屋企啦。 系啊，细路仔好早眼瞓噶。 系啊，同埋因为啲细路仔咧，其实咧佢哋第一次着埋啲古装啊，同啲外国老师一齐玩，佢哋真系好兴奋，街都好癫嘅，喺度跑嚟跑去，喺度即系跑到成身大汗。你谂下，正月。 玩到夜晚哦， 系啊， 唔单止攰，我谂会病添啊，会唔会？ 系啊，有就系个打到头早就个夜晚发恶梦咯。 系啊，夜晚黑你知我哋有时都会咁噶嘛，会扎醒噶嘛，突然间瞓下，好似俾人哋有鬼梦脚咁噶嘛。 但系除咗咁之后冇乜特别嘢啦，系嘛？ 系啦 ，OK， 好多谢分享，嗯 ，OK， 翻嚟咧，我哋继续。喂，今日有你个故事喎。 哇，我好放心啊，你哋两位演嘅， 我仲要你好奇， 知道。 嗯，加油加油！ 我好期待，亦都好期待，因为我就交咗啲音乐咧，就俾音乐总监阿李小姐负责。 系冇错， 我完全知片尾曲系咩，千祈唔好讲俾我听。 系， 我阵间会以一个听众嘅身份去听，我觉得好享受。 你又好啦， 呼吁听众们 系 好好享受下佢哋个剧，真系佢哋嗰啲现场直播咧，系嗰啲功力真系冇人能及，我自己觉得。当然啦，个剧本更加精彩啦，系咪先？ 其实我应该一早 cut 佢，你俾佢继续讲埋落去嘅话，佢兜咁大个弯都系赚翻自己。 由佢啦， 啱嘅，呢个剧本系好嘅，呢样嘢系真嘅。 好啦，期待一阵间片段人间， 上下集，多谢。 OK。 散为迎送他，校服已经湿透吧，何解享受狂风雨打？言语间轻扫面庞雨花，让瀑布中的两人乘机逼近一下。也许如遗愁，如无人小子轻轻叩，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同学过来说笑话，才惹我讨厌吧？人专登山脚踩一下，藉着这刻一起过和温功课聊天，赞他离去吗？相约共同午餐，就是我多么牵挂，从不敢吻一下。他也许如遗愁，无人小子轻轻叩，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I don't 好啦，时间快到十二点半，听你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我哋先听十二点半嘅新闻啦，同埋财经消息，然之后翻嚟今日嘅片段人间，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冇计划全面封城，佢话现时嘅抗疫措施仍然有效，虽然第五波疫情超出应付能力，但系特区政府即时作出反应，同时有中央支持，因此冇计划大规模封城。被问到疫情之下嘅特首选举安排同佢本人会唔会参选，他說特首選舉安排仍然一樣，今個月二十號提名期開始，三月二十七號投票，但是一如以往他不會回應參選的問題。另外他說特區政府有抗疫的主體責任，努力按住動態清零的目標應對疫情，特區政府不同部門上下同心抗疫，向病毒投降不是一個選項。中大医学院妇产科学系教授潘超仪话：最近一个星期，孕妇感染新冠病毒的个案达到三十宗，而过去两年整体只有五十宗，形容升幅厉害，呼吁孕妇接种新冠疫苗。潘超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孕妇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会比一般人大两至三倍。病症都是发烧、喉痛等，但是会比一般人更易引发新冠病毒的严重并发症，例如有机会早产、高血压、妊娠毒血等。染病的孕妇亦都有机会传染给胎儿，至于对胎儿有什么长远影响就有待观察。潘超仪强调，已经有不少文献显示疫苗对孕妇安全，副作用与其他人差不多，亦都建议喂哺母乳的妈妈亦都应该接种疫苗。北京市卫健委公布昨日新增一宗来自香港的境外输入确诊个案，患者今个月十三号从香港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核酸检测呈阳性，昨日已经转送至定点医院诊断为确诊病例，并且已经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南韩新增57,17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再有61名患者不治，累积确诊个案增加至超过1,460,000宗，7,163人死亡。防疫部门正系计划下个月底开始针对免疫力低的人士和入住療養設施的人員接種第四針疫苗。總理金富謙暗示將會在今個星期內宣布措施，放寬目前實施的嚴格社交距離限制，在確保不會令到病毒進一步傳播情況之下，幫助疫情之中受到嚴重打擊的小企業減輕經濟負擔。天氣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六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同有雨。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3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563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2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07点，升1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1蚊，跌1蚊；药明生物60.5元，升4.5元；中国平安64.25元，跌2.4元。美团216.2跌3.4，建设银行5.94跌2毫，

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万年，留给我别困住你。如果可以上世界的决定， 如果可以啊，歌名吓韦礼安唱出嘅。好啦，咁有个特别嘅消息咧，系要喺片段人间之前讲一讲嘅。 冇错，就系、是、我哋嘅抗疫快讯啊吓。以下一则咧就系一个强制检测公告，香港仔华富一村华月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嘅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噶啦。咁请大家亦都系留意下一节嘅抗疫快讯。 片段人间，原来我是这么爱你的上集缘起。 喂，小张，我差不多收工了、你十五分钟之后的话回去酒店那个门口等我、不是很多东西，我自己拿得了。好，一阵见啦，拜拜。 凌小姐啊，俾个夹我 啊！你喺部车度等我咪得咯。 你怕你怕成晚，应该好攰噶啦。我帮你拎啊，好小事啫嘛。嚟嚟嚟，俾我俾我。 唔该晒，唔该晒。好啦，行啦， 行啦，行啦。 嗯。 凌小姐，系咪要车啊？哦，今晚拍通顶，冇问题冇问题。你想食乜嘢？得得得，我搞。O K 嘅，等我。啊，而家三点几，茶餐厅收晒。唉，有办法。 小张，嚟咗好耐啊，唔好意思啊，要你等。 唔紧要，收工未啊？攞咗啲俾你食啊，食少少先好唔好啊？ 哇，好啊。 嗯。 饿死我啦，又冻，你买咗啲咩俾我食啊？ 其实买唔到噶啦，咁夜、我整咗啲水饺俾你食，希望啱你口味啦。 水饺啊， 系啊， 好啊，一定好味啫、哇，好香啊！ 你试下先， 哇，好味啊！ 慢慢食，慢慢食，唔好急，唔好急，唔好急。 哇，好多、啊，我边度食得晒啊？不如你食啲啊！ 我唔饿啦，你食啦。系、其他派嗰啲咧，嗰啲人使唔使俾啲佢哋食啊？ 唔使啦，佢哋打紧灯啊，拍埋咧最后呢一场收工噶啦，真系唔该晒你啊！其实咧，我请你做我司机，依家仲要你做埋其他嘢，真系唔好意思。 小事啦，最紧要帮到手嘛。 我银包咧喺里面啊，你用咗几多钱，我一阵俾翻你啊。 唔使唔使唔使，唔使搞咁多嘢噶啦。啊，你个手机震啊？ 哦哦，啊等阵啊吓。哎呀，唔好意思，佢哋打好灯啦。我入去拍埋呢一场就走得噶啦，你等我一阵啦。 得得得， 你等我， 你收工嗌我啦吓。 基哥，唔使讲啦，嗰部铁娘子啊，我帮你挨咗几多义气啊，你敢对我咩话？你依家反而话我唔好咁计较？我同你讲啊，我而家冇饮醉啊，不过我依家要同你计，你记唔记得啊？片酬我冇收足，我为咗你部戏啊，我推咗麦 Sir 嗰部贺岁片啊！你依家为咗捧个靓妹，咩名话？小青，冇错，你要我做女二，佢做女一，你排名仲排先过我，条数点计先？佢廿二岁又点啊？我都试过廿二岁啊，系我今年系四十一，我知啊。得得得，你咩都唔使讲，以后咧套戏所有嘅宣传活动我都唔会出现噶啦。是这样啦，小张搞乜鬼啊？点解仲未到噶？ 小张啊，你喺边啊？ 嚟啦嚟啦嚟啦嚟啦！ 我哋走啦。 好好好，唔好意思，凌小姐，唔好意思。 行啦，我等咗你成半个钟啦，你去咗边啊？ 我哋行去停车场嗰边啦，好唔好？嗰边嗰 边。点解啊？不嬲咧，都系喺个酒店门口上落噶。 唔好意思啊。酒店话今晚有嗰啲咩特别嘅安排啊，因为 V I P 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嘢啊，我唔行啊，我而家好攰啊，你即刻开个车过嚟， 我开过嚟，我开过嚟，你等得好快，好快，好快， 得得得得得，我凌霜儿条路一直都系自己一个人千辛万苦咁行出嚟噶，冇人阻到我，冇啊，冇啊。 凌小姐啊，冇咩嘢，我先走先啦，好嘛？你自己小心。 走啦，走啦，唔使你理我咁多，我咩都系靠自己。 Okay. 你要用车嗰阵打电话俾我，好唔好？ 唔要啊，唔要啊！ 你锁门喎，嗱，我走噶，你锁门。咩事啊？ 可唔可以帮我买包烟，买打啤酒上嚟？ 你饮咗好多咯，不如早啲休息啦，好唔好？ 你唔帮我屋企。我自己落街买，我自己买。 小心，哎，你几乎跌倒啊！你企都企唔稳，哎，坐低啦，坐低，我帮你，我帮你买，我帮你。 你走啊！我唔使你帮啊！ 得啦得啦，你休息啊，我即刻去买，好快，你等等啊！ 快啲啊！好口干， 倒杯水嚟饮啊，好唔好？ 你点解仲喺度噶？你琴晚冇走啊？ 嗯，冇走到。 唔好意思，一定系我拉住你陪我饮酒，唔俾你走。 我冇嘢，咁如果你冇咩事，我先走先好唔好？ 唔好走住啊，留低陪我。 你而家三点去中环做访问噃？ 我好攰，我唔去啦。你陪我倾下偈啊？ 唔去做访问，但你应承咗人会唔会唔系几好啊？ 我问你。你帮助我几多年？ 六七年到啦。 你结咗婚未噶？我一直都冇听你讲过话请假要翻乡下度睇下老婆仔女嘅。 我小学都未毕业出嚟做嘢，我净系识揸车，咩本事都冇，边有女仔会中意我啊？唔好笑我啦，凌小姐。 唔好咁讲，我自问咧有啲本事，叫做有啲钱，个样又唔系好差。不过咁又点啊？咪一日冇人敲，我睇电话先啊。喂，系点啊？哦，啲剧本搞掂晒啦嘛？嗯，上期收埋咁 OK 啦。哦好，下星期飞去边啊？去几耐啊？贵州咩地方嚟噶？哦 ，OK， 咁你帮我安排阿 Gigi 陪我咯。唔系啊嘛，佢攞产假，咁啊，我自己揾人啦。OK， 再倾，好好，唔该晒，拜拜。啊，小张啊， 系系， 我好似记得你有大陆车牌噶嗬， 有噶有噶有噶。 嗯，咁好啦，下个星期陪我去贵州拍30集嘅个电视剧。 哦、okay ， 听讲咧嗰边好冻噶，你记住带多件厚嘅衫去啊。 知道知道知道。 嗯李总、朱总，唔好讲咁多，我哋大家一齐饮杯，多谢你哋集团嘅支持吓。哇，我饮茅台咁犀利啊！唔好意思，我唔系太识饮啊，我听朝仲有早班啊嘛，我差唔多噶啦。哎呀，傻啦傻啦，我点会唔俾面呢？嗱咁样嘅，我今晚真系有啲唔舒服。系啊，哎呀，你想点啊？你估到我头 痛 可以 你唔可以咁、啊、放手、啊、放手、啊、放手啊！嗱、啊，唔系我对你唔客气，凌小姐嚟，你企我后边，我帮你挡住佢。 小姐，冇，唔会啫，冇事。 行开，行开。 做乜嘢？救命啊！你做乜打人啊？ 你做乜嘢？ 哎呀， 你唔好埋嚟啊！你唔好埋嚟啊！ 小昌，你冇事嘛？你好似好伤咁啊！对唔住啊，小张，冇嘢嘛你？ 凌小姐，冇事啊，唔使担心。但系头先会唔会咁样对你唔系几好啊？惊唔惊有影响啊？ 唔使担心，好小事啫。其实我谂剧组个红哥会搞掂晒噶啦。头先嗰两个咧系富二代嚟噶， 听讲都好麻烦嘅。佢哋翻咗去上海，应该唔会有事啊。 咁冇冇事就好啦，唔好意思啊。 你唔好起身啦，你要啲咩我帮你攞啊？ 我想饮啖水啫，得嘅。 你唔好喐， 我自己攞。 唔好喐，唔好喐。你休息下先，我斟杯水俾你。 系咧，下昼仲使唔使拍嘢？ 唔使啦，我乘机同剧组攞上两日假。 点解嘅？我真系冇事，你唔使专登陪我。 唔关你事，因为呢一轮成日都落雨，同埋剧组仲有要等一件好特别嘅道具， 哦、 所以咪放我假咯。 咁啊，咁你要休息一下先啦。 O K， 你快啲好翻啊！因为我问咗剧组借咗部越野车，我想你车我周围去玩一下。 好好，啊，你俾部手机我啊，我上网揾下资料先。 你部手机咧？ 昨晚同佢哋打交嗰阵跌烂咗。 哦。小张，送俾你嘅。 咩嚟噶？做咩送礼物俾我啊？ 拆开嚟睇下。 哇，手提电话。 嗯。 好靓啊。 仲系最新型号噶，中唔中意啊？ 凌小姐啊，份礼物咁贵，我唔收得噶。 点解唔收得啊？ 咁我帮你做嘢应该噶嘛，收咗人工要尽责任，点可以收人礼物呢 ？O K， 咁以后我唔会再俾人工你啦。 吓，点解啊？我做错咩事啊，凌小姐？ 唔好再叫我做凌小姐，叫我双双啊。 我好似唔系几好咁样叫你、啊。 由今日起， 吓、啊， 小张，你就系我嘅男朋友。 吓、啊， 咁样你跟出跟入。做嘢都方便啲啊！仲有，以后叫我做双双好唔好啊？ 我唔系好惯，我唔知我识唔识叫。 唔识叫，学下咪识咯。 吓，唔学得唔得？ 贵州有啲咁靓嘅地方、 啊，系啊，贵州嗰啲油菜花田真系好靓。你睇下，一望无际都系黄色嘅油菜花。 哇，好靓啊！我谂到啦。 你谂到乜嘢啊？ 小张，你睇下我靓唔靓啊？ 啊，好靓啊，真系好靓啊！ 嗰日你带我嚟呢一度，我就好中意呢一度啦，所以我就叫导演嚟到呢个油菜花田嗰度，要拍我呢一场婚纱戏。你觉得呢？ 你着呢件婚纱真系好靓啊！ 小张啊，我仲同服装讲啊 ，book 多一套新郎哥嘅礼服俾你。你换咗佢啊！我想同你影张相啊！ 我着新郎哥礼服， 系啊， 影结婚相，会唔会唔系几好啊？ 做乜嘢、啊？玩下啫嘛！ 玩你同我玩下咋？ 哎呀，过嚟一齐影张相啦！唔好咁烦啦，快啲过嚟啊！过嚟过嚟啊！我凌湘儿。今年41岁，着婚纱拍戏已经多到唔记得咗几多次。不过真正令我有冲动想结婚嘅男人，竟然系小张。佢今年好似得32，细我差唔多10年，冇学识，唔识人，但系我一啲都唔介意，因为我觉得同佢一齐好舒服，好有安全感。最重要的是，我发觉不知由几时开始，我原来已经爱上他了。